鬥營運方面和飛行軌道特點、精確度和精密制度系統得到令人滿意的驗證，現在只是剩下系連發射擊的試驗。又說當前任務是最大限度提高超大型火箭炮等北韓式戰術制度武器的產量。南韓軍方表示，北韓昨日向東面發射兩枚飛行物，飛行距離最遠達到330公里，為是短程導彈。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40点，升56点，成交金额1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系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9点，跌3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汇丰控股59.9升1蚊，腾讯控股339.8跌4毫，港交所240.2跌5蚊，盈富基金27.6升5仙，美团点评71.9升6，中国平安92.55升5毫。南方能源2.25升4.8，华夏沪深344.55冇起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2，英镑9.683，瑞士法郎7.906，澳元5.377，加元5.967，新西兰元5.032，欧元8.6638。每百日元对港元7.2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8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00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3,9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2美元，卖出1,49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红梅谷路咧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啦，一带就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快线意外已经清场啦，一带车多。咁另外反方向咧狮隧去沙田管道入边咧都曾经有坏车嘅，不过拖走咗啦。咁而家去沙田方向咧交通就回复正常。提提大家，中风路措施影响到挤塞嘅，就是尖沙咀广东道有爆水管，广东道去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咧慢线封闭啊，而家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广东道去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咧慢线封闭，影响到一带交通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本道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就正常嘅，慢线落湾仔就排到本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嘅，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海丽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彩虹道一段都系慢车啊，龙尾排翻去界限街近住窝打路道。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以台喐一喐。 当我哋唔开心嘅时候，做任何嘢都觉得冇晒动力。 呢个时候可以做一啲令到自己愉快嘅事，譬如话听歌、画画、打波、玩乐器。 透过呢啲令自己开心嘅事咧，为自己增加正能量。 亦都不妨多听多睇一啲含有丰富心灵意义嘅故事， 主角克服挑战的心路历程可能会对你有所启发的。 下次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同样有能力去突破困境。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两位工友，小明穿着件泳衣就想落沙井工作，应不应该？ 不应该，他要佩戴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才可以的。 咁小明穿晒个人防护装备啦，佢又落沙井工作啦，但得九岁啫，应不应该？ 不应该，应该年满十八岁，仲要曾经接受正式安全训练的核准工人才可以入井噶。 你哋最应该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交翻由佢。 密闭空间危险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是周文静。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又一日，不开心又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唔系黑豹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啊，早晨。 哇，真系唔调教，唔知道原来桂花田嘅耳力同我系争咗三级噶，你应该有 咩啊？ 头先佢喺度替我去顶住呢一个咧 panel 嘅岗位咧调校音量嘅时候咧，咁梗系用佢嘅耳筒嘅音量去， 当然啦， 即系好似啲人揸车咁咧，边个坐喺度就边个调校自己个座位嗰啲。头先我啱啱接手嘅时候，我话咦，一片静寂嘅，个耳筒里边听唔到声。 冇静寂嘅，喺我嚟讲都系大声嘅。 嗱，证明平时气温嘅感受个差距，你而家明白啦。 明。 当你热到大汗搭细汗嘅时候，我问有冇羽绒冚嘅时候，我而家头先我戴个耳筒，我听唔到声嘅咁样。 其实你全身都入过院去检查噶啦，点解唔检查只耳啫？ 应该你嘅问题多过我。 你做多几年，你嘅耳仔同我一样，有信唔信啊？ 阿田做得长过你，佢只耳仔个力量仲 OK 啊。 佢成日翻到屋企唔使听人讲嘢啊嘛。 但系佢自己讲嘢都大声，其实佢自己听翻入耳都辛苦噶。 咩自我保护机制咯？ 唔系啊，佢就平时都听大声嘅嘢噶，就佢自己把声啫嘛，只不过系 吓咩 你真系 check 下只耳啦。 咩话咩话碰啊咩话？ 不过咧唔系啊，你咪话即系咧，我又唔知系咪即系随住年纪又大咧，我对光嘅敏感度咧又即系 唔见得光啦，开始 太光啦，我唔掂当啦。啲老人家咪成日推到好光嘅。 你话讲紧手机定系太阳光啊？ 两样都系。 我都有噶，所以有阵时咧，就算喺室内嘅商场咧。我都覺得太殘眼嘅，係會戴太陽眼鏡，唔係扮明星喎，係因為真係你入邊啲光實在好猛烈啊，大佬。 咁啊，跟住即係我會覺得，譬如有時直播室咧，咪會開埋另外嗰啲射燈啊，我都不如熄咗佢啦咁樣，因為真係好光啊，又即係太過光咧，我又好敏感喎。跟住即係講嘢太大聲咧，即係雖然我自己講嘢好大聲，但係咧聽到都好大聲，譬如 headphone 嗰啲咧，我都唔得嘅。 哦， 即係總之我教嘅聽嘅度數同你係有段距離嘅。 哦，冇嘢嘅， 係要保持。冇嘢嘅， 所以大家都明白啦。点即系唔好咁立乱埋怨就，点解我讲嘢佢成日听唔到咧？咁样、 哦、 可能系大家耳朵嗰个接收个听力有啲唔同啊！真系， 即系我依然系好高企啊，咪 你但系听你唔做咯。 咩啊？ 你听完之后你冇做咯。 好高企啊！ 咪即系意思系 灵敏度啊， 灵敏度高啊， 听到高企啊，真系。 即系佢咧系讲好多声先听到。 系啊，嗱，咁今日咧气温都干干净净嘅，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暂时安安全全啊，而家吓。 嗱，面试咧，大家都有试过啦，你哋亦都有带过你哋嘅小朋友去面试啦，系咪？ 系。 有一单新闻出咗嚟咧，即系而家咧，某层面上系一个罗生门嚟嘅，不过咧两边咧嘅主角啦吓，都有出到嚟回应到嘅。我觉得呢一个咧应该。都有睇過㗎啦， 係啊。 關於面試嘅就因為咧，就係呢一排就係嗰啲咧由 K 3升上小一嘅面 試 嘅時間嚟㗎嘛，係咪先？咁你知啦，講緊入小學嘅話，可唔可以跟住有一條龍啊？啲家長又做咗好多嘅準備功夫啊。其實佢哋係哇，即係全身投入㗎嘛，覺得係 可唔可以包生仔啊？咁樣總之就 咩都問齊，好緊要㗎啦咁樣。不過調轉頭呢間學校咧，本身咧就係呢一位嘅家長咧，好想個小朋友可以入到去讀嘅，就係喺柴灣嘅。一间直资小学嚟嘅，咁呢几年咧都几出名嘅，真系 系咪好嘢嚟噶？ 佢一条龙啦，系啦，嗰啲就 所以大家咧都即系都想入嘅， 都有个咩噶？嗰啲师兄都有一个状元出嚟噶， 同埋佢今年佢即系旧年啊，系收咗咧5500份嘅小一入学申请嘅，即系如果你计翻呢个数字嘅话咧，都多啦，系咪先？即系如果你一就算开六班都好啦，你都系讲紧。200人咁樣嘅啫嘛，係咪先？但有5000多份嘅申請表喎、 啊。係啊係啊，都總之係多嘅，呢啲都係好多家長都好趨之若鶩嘅。如果係講到區啊， 對唔住，原來係得120個小一學額啫， 咁少。 係啊，即係可能係開4班咯。 哇，真係小班夠好、啊。 咁你諗下，其實而家開4班都差唔多噶啦，即只不過大家你諗下，好熱門噶咯。你呢間學校嘅口碑就好啦，信譽亦都好啦。 4班係基本嘅，5班咧而家即係4班係最基本啦，5班咧係即係普遍嚟講都5班㗎啦。 O K O K， 有間啊，有間啊開8班嘅，好鬼誇張。 但係每班都5個人咁樣。 係好，但係咧就有一位嘅家長咧就話日前咧就係帶咗個小朋友去面試之後， 係 個小朋友面完試出嚟咧就講咗一句説話，令到個媽媽就好擔心啦。因為個小朋友咧就話啦：媽媽，警察係壞人嚟㗎。 啊！ 系啦，小朋友面试完之后咧，妈妈就话讲咗一句咁样嘅说话，妈妈咧就 唔系个仔同个妈妈讲， 个小朋友同个妈妈讲，跟住个妈妈咧就怀疑系喺面试嘅时候咧，有人向小朋友灌输咗仇警嘅思想，所以咧佢就作咗一个公开嘅投诉嘅咁样。 喺面试嘅过程，有人向佢作出仇警嘅思想，哦，我估莫非系咧，大家都系竞争队伍嚟噶嘛？陈太啊、张太啊、李太咧，全部都要去面试。咁啊，为咗令到 仔女面试啊嘛，关阿张太同陈太咩事啫？佢哋 唔 使入 去 噶嘛，如果带佢去，但唔使带佢入到入边噶嘛。 O K， 唔紧，个古仔再修正啊。 嚟嚟嚟， 陈太、张太、李太咧就同佢阿陈仔、李仔、张仔咧就讲啦，嗱，啱入到去，见到个小朋友咧。记得扮友善同佢打招呼，然后一定要不停洗脑讲一句：警察系坏人，警察系坏人，警察系坏人。但系一间老师会咁问你噶，等嗰个俾人洗脑嗰个僆仔咧入到去嘅时候咧，一打招呼就话警察系坏人，哇！跟住吓到老师康就话：哇，唔系嘛，警察系坏人咁极端嘅，唔好啦，唔好啦，唔收呢个啦咁样。系咪咁样咧？ 唔啦， 唔系应该唔会系咁样， 应该唔会系咁样嘅。 佢因为个家长讲紧啊嘛，佢话点解佢平时都唔会咁教细蚊仔啊嘛？ 小朋友应该都系 K 3啫嘛，系咪？ 你谂下，得嗰几岁人仔，点可能咁样去教育佢哋咧？第一第二就系佢话即个家长应该唔会咁教个仔啦。咁而家佢话行出嚟嘅时候，个仔咁讲， 突然之间变咗咁讲。 佢平时冇咁教佢，咁即系面试。 唔系，平时冇咁教啫，而家唔系平时。老老实实， 唔系个阿妈就系讲我冇咁样教过， 个阿妈起码佢平时冇咁样。 原来阿 仔 如果唔系个仔出嚟咁样讲嘅话，点会阿妈觉得咁惊讶 啊？ 原来阿仔咧收埋咗个手机，一路每日喺屋企一去厕所就睇嗰啲片。 哦，唔可能咧，佢太细个 啦，好 啦， 揭晓揭晓 揭晓啊！ 所以咧，觉得应该系，点解会咁样 嘅咧？所以就系啦，件事系点样咧？就话呢一位嘅太太咧，上个星期六咧就带咗嗰个小朋友去面试啦。小朋友面完试出嚟咧，就直接就讲话警察系坏人。 系 嗰阵时咧，呢位妈妈咧系有问到个原因系乜嘢嘅？ 识唔识讲啊？ 个小朋友又话有答翻佢，呢个系妈妈讲嘅 version 嚟嘅。小朋友咧就答翻佢话，面试嗰阵时个老师讲嘅咯，咁样。跟住咧，呢位妈妈咧就即刻同个仔仔就解释啦，警察系捉坏人，而警察唔系坏人嚟噶咁样。但系呢个小朋友，但系小朋友又答翻妈妈咯，佢就好嗱，妈妈系咁形容小朋友嘅语气咧，系坚定嘅。 就认为唔系啊，我冇讲错嘢啊。小朋友就话唔系啊，而家唔系咁噶啦，而家警察系坏人啊，咁样。 吓、 嗯，呢、這个咧就系嗰个妈妈同埋嗰个小朋友嘅诶对话啦。咁之后呢个妈妈咧同埋佢嘅先生咧都会觉得咧成件事好嬲啊，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嘅？即系嗰个小朋友 去 完一个面试， 会 有一 个 即 系 始终小朋友佢哋真系几岁人仔啫嘛，即 系 好多事 几年先知啊呢啲嘢，唔使咁早啊。 是非是如何，佢哋未必知噶嘛，所以咧佢哋就会觉得咧首先佢哋有讲嘅，佢哋两位咧系支持警方执法嘅、 嗯， 所以咧就唔会喺屋企里面咧听到呢类型嘅说话。嗯、首先佢就我抹杀咗个可能性先，唔系我哋喺屋企度话到俾小朋友听。佢话咧，其次就觉得咧，小朋友咧只不过一个五岁嘅小朋友嚟嘅，心智根本就未成熟，亦都冇一个明辨是非嘅能力啊吓。所以咧佢就觉得咧唔应该咧同小朋友要讲及一啲政治主张嘅议题呢类型嘅价值观咧、 嗯， 应该要由爸爸妈妈嚟教嘅。 喂，但系真系冇谂过喺学校面试嘅时候，老师会讲呢啲 啦。嗱， 罗生门啊嘛， 罗生门啊嘛，嗱呢个系妈妈讲嘅 version 嚟嘅 ，side A 系啦 ，side A 仲有系 side A 仲有几句嘅，咁后屘呢个妈妈咧系要 take 到 action 嘅，呢样嘢重要 投诉啦， 系啦，所以都唔会有呢单新闻啦，系咪？佢就话咧，佢愿意公开小朋友嘅名啦、报考嘅编号、面试嘅时间、面试课室嘅号码咧，希望。可以做到跟進，因為佢話、我已經唔擔心會唔會影響到取錄嘅機會。 佢 已經話我 唔 想讀呢間學校啦， 即係佢唔要做羅太，佢唔要收埋，佢要公開證據嘅。 所以嗱，你聽到呢一度嘅時候咧，如果佢咁想讀嗰間學校，而個家長咧亦都選擇咧，就係話我連呢間學校都唔讀啦，但我想跟進呢件事，去保護翻啲小朋友咁樣嘅話。嗱，聽到呢一度，家長嘅諗法係好似好合理啊，係咪？都幾有佢嘅理據。 係， 但依然對於我呢位普通嘅layman睇住嘅時候，我都拗頭。點解會喺面試嘅時候會有呢類型嘅問題出現咧？咁嗱，學校咧係有回應到嘅咁樣。下集學校就咁樣講啦，佢就話咧，校長咧就話經過咧初步嘅了解，老師。是未有谈及有关警察的言论的。 是 的。即是说在那个访问、即是面试 期间。 期间呢是没有这样讲的。他就说老师在面试里面没有向任何的考生谈及有关警察的言论。 其实有 即是成警察这两个字都没有讲到出来的这样。 有如果有呢你都觉得很奇怪。即是画面怎么即是一个老师对着那个五岁小蚊仔。 还有面试。 讲些什么会去触及到呢、啊、不过可能会问他。你的理想即係通常都係話你嘅夢想啊，你嘅理想係想做啲咩？ 你大 概 想做乜嘢 啊？ 咁 樣可能係咁樣係咪？ 即係除非你話去我聽埋個下半場先啦，聽埋下半場先。 學校仲話咧嗱，每一種面試其實咧係有兩至到四位嘅老師喺場，即係喺個場地入邊度 嘅。 而學校而家咧已經啟動咗一個特別嘅工作小組去跟進呢件事件。佢話呼籲咧投訴人咧盡快直接向校方聯絡提供資料嘅咁樣。即係你見到咧，即係學校方面咧就有跟進。教育局方面都说已经收到相关的投诉了，就会根据住既定的程序去跟进的，所以是一个罗生门来的。因为现在那个主角是一个小朋友， 因为没有那个叫录音的嘛，应该是不是？ 嗱，这个我就不知道有没有面试，有没有录音。如果我们的家长们 正路就 没 有的， 应该就没有了。 因为如果你不是，因为没得说我们知不知道有没有录音的，如果你录得音一定要告诉人知的嘛。 个 家长都没有听过有录音，他就没得录音的了。 因为现在个家长就说个小朋友就的而且确是去完个面试之后呢， 几个字 还要直接跟个家长讲话是 老师 咁教噶咁样，咁但系个学校亦都讲咗出嚟，喂，每一次嘅面试有两至四位老师噶，同埋同小朋友面试咧问到嘅问题咧系冇 嗱 讲到警方两个字嘅。 我觉得我哋咧可以咧都推论下嘅，究竟喺今时今日呢一个时势咧，边一个版本嘅可能性系高啲？嗱，冇话边个讲大话机会，我系觉得， 因为其实大家都去到好前去保即话我嘅嘢系啱嘅。 我系觉得个可能性边个高啲？嗱，而家个时势点样咧？即系嗱。即系客观，大家理解一下过去呢几个月，究竟你企喺边一边嘅阵营嘅立场，你会得到嘅反应系大啲嘅咧？ 系， 如果反应系甚至乎会有后果嘅咧？嗱，仲记得国泰事件啦，嗰个机师佢都唔系讲得好偏激啫，香港人加油，万事小心， 系 冇份工， 系 俾人炒， 系 咁你谂下啦，如果系今时今日一个正常理性嘅人啊。你如果心里面是有这种的观念，我们当很简单，纯粹是说撑定反先算了。你够胆讲撑的机会呢合理地是低一点的。喂，讲出来 份工都冇嘅。嗱 ，Facebook 你一写话我撑即系可能示威者，又或者你讲一啲反对警方嘅言行喺 Facebook 度啫，都可能会俾人哋话。你呢、這個唔係你 Facebook account 係、得你聽唔使翻工。喂，嗱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冇抹黑嘅。 唔係，我反而我覺得嗰件事，我會諗簡單啲啊，即係因為咧，你頭先舉嗰啲例子咧係大人成年人嘅世界。 唔係，我會諗而家講緊係個老師，佢究竟有冇機會講呢句説話？所以我話點解要推論呢？你係個幼稚園老師，有名有姓嘅大佬，你夠唔夠膽喺面試嘅時候？仲要係有四五個老師啊嘛， 兩至四個， 你點知你啲老師係咩陣營啊？我真係從一個好單純嘅打工仔角度咧，我梗係自保啦。我就算我當哇，我真係今黃都不得了嘅，話我黃過黃耀祖嘅，我會唔會無端端喺呢個場合講出嚟？我係咪唔驚後果先？我係咪唔驚隔離嗰兩三個佢會唔會督我出嚟咧？ 同埋都唔合適啦。 係啦，嗱，一嚟又唔合適，二嚟佢講出嚟有咩即係好處咧？嗱，所以如果你從嗰、那個逻辑同埋个机会成本去推论咧，我个人觉得老师会喺呢个场合去讲呢句说话咧系低嘅，因为个重点唔系话佢系咪为人师表，而系 或者佢 嘅 立场系 系啦，唔关事又话大佬份工嚟嘅，学校几有敏感啊而家， 可能会咁样，佢见啲细蚊仔咁细个啫，咁样可能都会冲口而出嘅。 唔系，但系个机会成本咯，即系佢点解要对住一个小朋友讲呢啲说话咯？ 系当然，即系亦都系可以觉得 推论啫，个可能性有几大？ 我反而会系咁谂，我又唔系由即系老师嗰个谂法出现。我谂紧而家个五岁嘅小朋友，其实每日系会接收到几多资讯？ 冇错啦， 即系呢个我会咁谂，因为咧嗱，当然我即系因为罗生门啦，唔知系边个啱边个唔啱，但系肯定嘅一件事咧就系、是，其实而家系一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啊，小朋友你以为佢？平時聽埋嘅嘢，可能喺電視嘅新聞啊，或者係喺個街啊，喺個巴士公共交通工具，可能已經聽到好多人嘅討論噶咯。有陣時佢哋聽埋咗一啲嘢咧，其實嗰樣嘢就入咗腦噶咯，係乜嘢都唔知道。 但佢聲稱佢自己家庭唔係咁啊嘛， 佢哋好多人都支持警察噶嘛，咁所以應該喺個屋企環境裡面，我覺得應該唔會有 聽新聞、 聽電視嘅新聞。你喺個車度，你可能聽到其他人講，可能都會入咗小朋友個腦度。但系即系始终佢都系一个五岁嘅小朋友啊，咁样会唔会喺表达上面咧，可能令到个家长会误会咗啊？唔知即系呢个真系唔知，所以而家系我心门嚟噶，真系唔明啊！ 佢哋要调查下咯，我认真 我都觉得系， 大家双方都要即系俾翻个公平公正佢哋啊！ 但系真系好难有公平公正，同埋我而家觉得咧。即係個壓力咧，會擺咗喺老師度多啲，因為咧嗱，頭先我只係從機會成本角度咧，就會覺得老師嘅機會低啲啊嘛。但係你一掟出嚟咧，啲人會講咩咧？細路仔唔會講大話嘅，係啦，而且個家長 唔 係 喎。咁我調翻轉頭亦都會講，老師唔會講大話嘅。 嗱，所以而家呢個時勢咧，真係好難講啦。究竟當嗰個天平一擺出嚟，仲要佢講嘅言論咧，嗱，調翻轉啦，你話佢如果出嚟咧，佢話示威者全部都係衰人，跟住可能咁啱個家長嘅投訴咧，嗱。个结果系两回事嚟噶咯，可能咧出边就好多人支持就话咩，佢讲啲正确思想俾细路仔听都唔啱啊！ 我唔系嗱，我会觉得嗱， 而家呢个局势 系一个正确思想咧， 冇啱 就 唔啱， 系啦，冇啱就唔啱，但系反而我觉得咧，最紧要嘅咧就 系 而家佢哋已经会调查啦，件事究竟系点咧，可以系可以俾翻个家长一个交代啦，俾翻个小朋友一个交代，亦都要俾翻一个交代就系嗰啲老师咯，即系任何一个方面咧，如果佢哋系被冤枉咗嘅，咁。都唔係一件啱數嘅事啊！咁好彩而家，譬如教育局又會去調查啦，學校又會去調查啦。咁所以我估咧，大家等睇會唔會有呢個羅生門嘅下集大結局啦嚇。 長起的媽媽每天鬧我，成日將七姑四姨舅母記錯。称呼舅公十次，有八次叫错，几多亲戚点去认我？咪忘记阿边个，咪究竟娶咗边个？要叫醒呢、这个嗰、那个，唔记得咗咯。咪忘记阿边个，咪就系假姐边个？要记得呢、这个嗰、那个，你大个咪错。我的身高每天渐变，妈妈的叮嘱始终未厌啊！人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佢致辞嘅时候表示，本港面对中美贸易纠纷以及近期社会动荡嘅挑战。对于社会动荡，林郑月娥希望修补社会分歧，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同基本法。林郑月娥又期望透过政府同香港市民努力，令本港社会重回对话同稳定，保障香港长期繁荣。佢有信心香港能够复原。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由贸发局举办，贸发局事前公布的论坛议程中未有公布林郑月娥会出席论坛和演讲。警方昨日起向休班警员派发伸缩警棍，一个月后检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陶谨申在本台节目说，措施涉及额外1万支警棍，数量不少。他关注警方想休班警员如何配合行动，质疑是否希望休班警混入示威活动。他表示，警方现时信誉不好，忧虑获发额外警棍的警员会不会更加失控。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克勤就认为，措施有助执法，亦可以在心理上达到效果。只要市民不犯罪，警员就无需使用警棍，因此不会进一步破坏警民关系。早前有休班警员被斩伤，如果有警棍就不会伤得那么重。有听众致电认为警员休班应该休息，获发警棍有机会增加他们的压力。亦有听众说部分警员执法时情绪失控，措施等同全天候24小时戒备，对市民来说是恐怖的事。美国总统特朗普辞退属鹰派人物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特朗普说非常不赞同博尔顿很多建议，又说将于下星期提名继任人选。纽约时报报道，博尔顿在阿富汗、北韩和伊朗等外交政策意见不合，是遭到免职的导火线。报道表示，博尔顿认为北韩和伊朗等国家不值得信任，但特朗普就和这些国家寻求外交突破。博尔顿在过去一星期极力阻止特朗普和阿富汗塔利班和谈，结果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和塔利班以及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大卫营的会面。特朗普的核心幕僚不是不满博尔顿的做法。报道又指出，特朗普从未真正喜欢特朗普是从未真正喜欢博尔顿。报道表示，博尔顿曾经在决策之后破坏政策，令特朗普感到愤怒。一名42岁的男子昨晚近10点半在大埔三门仔对开海面捉蟹的时候遇溺，由消防救起的时候已经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0点，是升96点，成交金额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6点，跌3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0蚊，跌2毫；汇丰控股60蚊05仙，升1.15仙；盈富基金27.6，升5仙；港交所240.2，跌5蚊。美团点评71.75，升1.45；南方能源2.27，升5毫；中国平安92.7，升6.5；华沪深344.5，跌5仙；中石化4.9，升毫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1，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6，加元1.314，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14点，升122点。港金现价报13,9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58美元，卖出1,490.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国泰城对出咧，而家中快线封闭啊，咁影响到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国泰城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较早前尖沙咀广东道由于爆水管啦，去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封咗慢线，影响到一带挤塞嘅。咁而家咧就冇咁挤塞啊，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啊，另外啦，外围方面咧就连翔道左转去柯士甸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佐敦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啦。咁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果栏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宝石湖路回旋处近住粉锦公路一带啊，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夫人我嚟啦，欢喜唔欢喜咧？ 欢喜定啦，我啊最中意你出嘅灯谜啦！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两位师兄，中秋节啦，俾个灯谜你哋估咧。 好啊， 谜面系咁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估咩啊？ 估一个好多人去嘅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一百万， 24万， 200万， 33万八， 170万， 28000。 有幸人数近日成为主办单位和警方的角力场，究竟数人数有没有国际标准？数的时候每个组织又有什么目的和考量？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请来钟庭耀博士拆解数字的权力游戏。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我呢个拍档咧，记唔记得佢话喺度学吉他，学学下竟然因为由于成绩不佳，所以转咗学第二样嘢。唔知道你只手挑完呢个手筋之后，配唔配合到你而家去学呢个新嘅新嘅兴趣班咧吓？由兴趣班嗰个成绩又如何呢？好想知道你而家学成点，究竟系好唔 OK， 俾唔俾人赞，可唔可以出嚟表演一下呢？我哋有请，唔知啊，第时有冇机会睇到佢表演嘅曾志豪。 就咁嘅，正如你所讲，由于开头学吉他嘅天分太低啦，就转咗跟老师打鼓。哦，打鼓天分唔错，起码打咗两堂，我个老师都冇打喊路先。 不过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到到我谂住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再下一城嘅时候，我就入咗去挑手跟脚跟，所以出到嚟嘅时候，我同老师讲：老师，你呢个天才学生要忍痛同你咧告住个病假，起码休息一个月，因为你知啦，打鼓咧手又要棒棒棒，只脚咧又要系咁踩个掣，就是、我暂时都做唔到呢两样嘢住。佢冇同我讲嘢，但我喺佢眼神里边见到佢流露出一丝嘅不舍，应该系唔忍心见到一个天才就咁样又要中途休息。老师唔使惊，休息过后我会打鼓打得更加积极。啊，系咩？老师你冇讲过我系天才咩？你唔好咁谦虚啦。今日好得意，有几单新闻咧都系同一啲保安员叔叔有关嘅，而且不约而同咧都系一啲歌颂嘅保安员新闻嚟噶。我就特别拣咗呢一单咧，系嚟自台湾嘅保安员啊。呢位台湾嘅保安员咧，佢勤奋尽责。呢位保安员不过经济条件唔系几好，人嗰个收入就比较穷啲。咁于是乎咧，佢就做啲咩咧？嗱，佢系一个保安员嘅爸爸嚟嘅，即系话咧成头家咧都要等佢照顾噶。咁佢做咗啲咩嚟咧？佢就为咗帮佢啲仔女咧，就减轻呢一个工作压力咧，佢就不停喺度开工嘅时候喺度谂下啦，啊，究竟有啲咩可以帮到个仔女咧？喺佢巡更嘅时候，佢就发现，咦，好多人咧就抌垃圾咧，抌喺后楼梯度啊，即系台湾人都一样咧，有啲嘢抌咗出嚟，而抌咗出嚟做咩事咧？佢就发现，喂，有啲唔系几似样咧，就系、是、好多嗰啲过期嘅补充练习咧，新速速就咁抌喺度。而佢系做咩嘅咧？佢系做紧一个豪宅嘅保安员嘅，所以佢就见到咧有好多有钱人咧嗰啲补充练习咧真系哇成摞成堆咁样抌晒出嚟，咁佢好奇一望咧就发现，咦系二手补充练习有得谂，可以俾个僆仔咧即系自己屋企嘅细路咧冇钱买新嘅，不如做个旧嗰啲啦。嗱，可能听到呢度你就会问啦，喂，补充练习同书唔同。做过有答案噶咯噃，画花晒噶咯噃，咁你点俾个僆仔做咧？唔通叫佢抄答案？嗱，咁你真系要赞下呢位爸爸啦！佢唔单止咧有非常之敏锐嘅触觉咧，见到有好多嗰啲保安嗰啲补充练习俾人抌咗出嚟，佢仲有刻苦耐劳嘅精神。佢将啲补充练习咧拎到翻屋企之后咧，真系着页逐字逐字，每行咧都将佢擦翻干净。即系我唔知佢用原子笔啦，定系用铅笔啦。但系总之咧，无论系用乜嘢嘅笔嘅痕迹都好咧，佢都将佢擦翻干净，然后咧就再交翻俾屋企个细路咧，就系、是、阿仔啊，阿爸咧今天回来啦，你看补充练习你做啦，系就系、是、咁样咧。真系喂，你有冇发觉以前我哋读嗰啲咩成语啊，咩寒窗苦读啊，悬梁刺股啊，凿壁偷光啊？可能你会觉得喂呢啲都系旧时啦，点会穷到咧自己冇钱开盏灯，仲要作隔篱嗰个墙度等佢嗰啲光射入嚟啫，冇呢支歌唱啦系嘛？喂，其实可能系因为咧，我哋唱亲都系好幸福嘅歌。原来你望一望隔篱地方，台湾都咁富裕嘅城市咧，其实佢一样有呢一啲情况嘅。而且你会发觉，人穷志不短咧，又真系古今皆然嘅，唔系得古人先有咁刻苦嘅啫。今时今日。佢呢一位喺台灣嘅保安員咧，佢都會有呢一種嘅即係做法，係會慢慢執翻啲書翻嚟，然後佢會擦乾淨，俾佢細路即係去做功課。而佢哋咧個細路咧嗱，又真係即係編劇咧作嗰啲故事都冇咁啱啊！啲細路咧又全部生性嘅，佢真係咧會話翻俾佢聽咧，兩個細路而家刻苦耐勞，甚至乎咧話家姐咧美術天分好高添啊！中学嘅时候咧，仲可以攞到奖学金。咁啊，细佬咧文科又好叻，仲话咧谂住咧就会考入去做医科生咁样。哇！你话呢个故事嗱，而家当然系上半集啦，因为两个都系读紧即系中学咁解嘅啫嘛。有啲大过咗啦，有啲大过咗咧，个细佬咧都已经考到去大学啦。咁我哋梗系希望咧，佢哋亦都有一个非常美好嘅前景之后咧，喂，记得要多谢翻你阿爸，你阿爸咁辛苦。去做保安，而且咧仲会咧真系帮你咧谂埋你学业操心，帮你搞翻掂佢。其实你话呢度有冇啲咩借镜可以俾到香港人睇咧？第一，真系唔好咁容易气馁。当我哋讲香港人加油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哪怕系你教好屋企嘅小朋友，甚至乎当你条件唔好嘅时候，即系大陆嘅名言啊嘛，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条件。当然啦，最紧要咧，即系如果你觉得自己就系嗰啲富裕嘅一群咧。 唔好乱咁抌书啊！你抌嗰啲书，其实你有冇谂下咧？你用晒未嘅？系咪真系冇得俾人用？系咪冇得可以捐翻俾一啲咧？即系你话嗰啲社福机构咧？喂，你唔使抌出去得人执啊！你可以捐俾啲社福机构。香港一样有一批小朋友咧，可能需要你帮助嘅。如果可以嘅话，你之前咪攞涂改液咧涂咗一次嗰啲功课嗰啲答案先咯。既然你都唔要佢啦，不如你赋予佢一个新嘅生命啦。风头火势，头先我听到呢个拍档咧话俾我听，佢原来有个疑难杂症嘅，我估唔到会有呢个疑难杂症，我而家都会好谨慎噶，我扯咗个口唔会擘咁大噶啦，喂，但你真系要小心啊，有乜理由咁远噶？鸡髀打人就牙较软啫，阿祖，你俾咩打过嚟啊？小心啊！ 其实都可以请教一下我哋一众嘅听众嘅。话说前日咧，小弟打喊路嗰阵时，可能将个口擘得太大啦吓，太过用力嘅关系拉亲个牙胶。其实呢两日咧都系个牙胶好痛，所以讲嘢咧有阵时都唔系最清楚啊。琴晚咧直情系由个牙胶痛到咧扯到上个头顶嗰度都觉得头痛，所以咧我好早就已经瞓咗觉啦。如果大家咧都有任何咧个牙胶好痛，即系而家我擘大口讲嘢都痛嘅话，有啲乜嘢秘技嘅话咧，或者偏方都好啦，可以喺网上面同阿祖分享一下噶。唔该唔该， 我可唔可以要求系分享咧正确打喊路嘅方法？你咁样我惊打喊路打到牙胶甩。 其实系唔知嗰啲 有冇正确打喊路啦？ 冇啊，即系普通打喊路啊，咁咁就啪一声，跟住个牙胶就。 所以可能你呢叫做不受控打喊路。 系啊， 我点解问下啲听众？ 或者可能我俾个鸡髀打到，鸡髀打人牙胶软。 头先我讲咗啦， 系咩？ 你又听唔到我讲嘢啊？我啱啱踢你嘅时候就用呢句噶咯， 我都以为 check 耳啊！我啱啱踢你出嚟风头火势，一分钟都冇啊！ 咩啊？ 黄耀祖。 昨天由21个教育团体所组成的敬师运动委员会就举办了一个向教师致敬2019的活动的。当中呢都还颁发了很多不同的奖，就是对一些的老师们致敬。其实呢现在做老师这个岗位的话呢都真的挺吃力的。譬如有些老师呢就说，为了要了解到每个学生不同的需要，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老师，他觉得自己是一位妈妈来的，真的要好像妈妈这样照顾和锡住小朋友这样说。有些老师呢就说会为了要加强和学生的一些技能发展，所以呢学校里面会搞一些特别的比赛的，例如师生厨神比赛，即系啲老师啊、Miss 阿 Sir 同埋啲学生咧，就一齐煮嘢食，再去比赛。跟住佢话咧，其实喺当中嘅过程里面，通过烹饪啦，就可以发现到其实更加多小朋友究竟佢而家嘅谂法系点啊？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例子嘅，不过你就会知道啦。而家今时今日做一位嘅老师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嘅。呢、这个活动咧，教育局嘅局长杨润雄咧都有出席到嘅，佢亦都有提醒到啲老师们啦，就话其实咧而家嘅社会气氛咧比较纷乱啦，老师咧作为学生嘅模范同埋领导者嘅角色啊，将会系更加重要嘅。咁亦都有提醒到咧，唔同嘅老师要点样咧，要秉承住一啲教育嘅专业操守啦，教导学生用一个客观啊、中立啊、多角度嘅讨论社会议题嘅方法系是怎样怎样咁样，即系叫啲老师咧，即系要更加锡住啲同学仔。其实呢一点我认同嘅，即系你会见到开学之后啦，有好多朋友都会更加担心啊，就系、是、小朋友佢哋嘅情绪会系点样咧？可能咧都会提醒到就系、是、老师，可能你嘅岗位又多咗一重啦，好似一个社工咁啊，要了解一下究竟同学们佢哋嘅心情是如何啊？佢哋嘅情绪系点样啊？所以咧，我会觉得其实如果教育局嘅局长啊，阿杨局长咧都走咗出嚟咧，提醒老师们有多咗嘅责任嘅话，我都希望咧教育局亦都同时间唔系净系提醒老师，亦都要俾多啲嘅辅助呢一班嘅老师啊。其实本身我哋成日都会话，老师嘅工作已经系非常非常之繁重噶啦，教书又系佢，改簿又系佢，情绪辅导都系佢。其实老师佢哋个 training 里面个训练啊，本身未必有情绪辅导啊各样嘢噶嘛，又将个波交埋俾佢老师嗰度嘅话，嗱唔系嘅，即系应该咁讲，呢、这个都系老师嘅责任嚟嘅，即系我哋唔系净系教学生学术上面嘅嘢啊嘛，佢哋点样去成为一个有用嘅人，一个好人都系老师嘅责任嚟嘅。但如果教育局你有咁多嘅要求嘅话， 都俾多啲支持，真係唔係淨係口頭上面嘅支持啊嚇，實際上面嘅支持，有冇多啲嘅人手可以幫幫而家喺前線嘅老師啊、社工啊、學校呢？因為其實佢哋壓力都好大，佢哋嘅工作量唔可以不斷淨係增加，咁樣嘅話呢，對佢哋都唔公平嘅。總之希望學生可以翻學開心，老師們教都教得開心。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应该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明白到老师系几重要。究竟有冇老师咧喺尖东海旁度尝试拉翻你？阿田，翻学啦，唔好再喺个海旁度嗌啦。有冇老师俾过一啲咁样嘅指导你嘅咧？桂花田。 都有噶，老师啊，从来都系希望想学生好嘅，所以咧都喺度要多谢翻之前教过我、辅导过我，系啦，罚过我嘅老师嘅。 你记得佢哋个样嘛？ 都记得噶， 好依稀噶啫，得个轮廓噶啫，上得一堂噶啫。 多数都系女老师啦。 你一句最后就系记得性别嘅。 系啊。近排咧，不论咩原因都好啦，有冇影响到你嘅睡眠质素咧？嗱，早两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啲方法啦，教同学仔点样快快咁样回复翻你放暑假个心情，就收拾心情去准备翻学啦。咁啊，琴日咧又同大家讲咗有个大陆人因为耳仔痛啊，令到佢失眠，咁佢就用咗啲偏方，希望咧可以令到佢耳仔唔痛，之后可以瞓翻。结果当然唔得啦，系啊，即系种种唔同嘅原因咧，都会令到你瞓得。唔好嘅，咁你咧，你有冇一个可以令到自己瞓得好嘅方法咧？嗱，喺香港咧，失眠指数都几高嘅，要有一个好嘅睡眠质素咧，系真系要花啲心思同埋谂下啲方法嘅。嗱，但系千祈唔好试一两次，又或者用一两个方法咧就放弃啊，因为瞓得好咧，做其他事先至可以做得好噶嘛。嗱，一个咧由英国同埋澳洲大学咧针对年轻人咧瞓觉睡眠作息嘅时间嘅研究啊，不过结果显示咧，只要调整瞓觉同埋清醒嘅时间。再加埋飲食嘅習慣，仲要持續三個星期咁樣做咧，嚇、佢就話咁就可以咧減低咗呢個壓力啦、憂鬱感啦，同埋日頭因為唔夠瞓而瞌眼瞓嘅情況嘅，係啦，好多打工仔唔該你都去聽住啦。咁佢哋揾咗咧22个18至24岁嘅年輕人啦，佢哋平均咧佢瞓覺時間係夜晚半夜2点半。第二朝10点半就起身嘅啦，咁啊做一个为期3个礼拜咧改变生活习惯嘅研究啊，啊咁佢做咗啲咩啊吓？快啲讲俾你听啦，有8样嘢嘅，咁大家可以即系抄低佢睇下自己都可唔可以改变到啦。佢咧就比平时咧做2-3个钟头起身，咁咧之后咧就出去晒太阳，咁咧又要佢哋咧早2-3个钟头咧上床瞓觉，夜晚咧就限制着灯嘅时间，系因为咧即系你长期晚咁开住好多灯咧，你就觉得哦我应该仲有啲时间要做嘢嘅，做，其实咧喺唔同嘅钟数咧，慢慢将啲灯色减啲咧，其实都系有少少话俾听，喂，你要准备瞓觉啦，大家应该要即系试下改变呢个着灯嘅时间啦。第三就系、起身之后咧，就尽快去食个早餐。第4咧就系、每日定时3点食三餐，即系早午晚三餐一定要定时啦。夜晚7点之后咧就唔好再食嘢啦。第5，佢话每日咧下昼3点钟之后咧就唔再饮任何一啲有咖啡因嘅饮品，因为真系你唔知道自己身体咧对咖啡因嘅敏感度有几高，有啲真系好敏感，饮少少茶咧都话瞓唔到觉嘅，系啦。咁第6咧就系、下昼4点之后咧就唔再瞓一阵啦。咁你如果譬如我觉得有啲攰攰地，你可以瞌嘅，瞌一阵咧就记得唔好超过30分钟。瞌一阵仲要喺4点之前嗰度瞌，如果唔系咧，你又会阻咗你嗰啲瞓觉时间吓。但系第7，如果你有做运动嘅习惯咧，就唔该你将佢改为夜晚，改为朝早做，唔好夜晚做。第8咧，调校咗起身同埋瞓觉嘅时间之后，麻烦你记得 keep 住连续做3个星期，结果真系咧，令到佢哋觉得咧，即系3个星期之后咧，就话做咗头先个8样嘢之后咧，嗰班年轻人咧，真系觉得会真系身心健康咗，个人都清晰咗。嗱，都系3个星期啫，大家不妨可以试下，希望真系可以帮到你，可以咧瞓得好，瞓得好咧就自然所有嘢都好噶啦。 就是好脆弱，去到某个位就自觉坟墓就如一粒毒药，又或者在一起都是为了分，一想起会痴心就会想逃避分，结合分开见过听过太多，由始至终从一而终又一转啰嗦，你说我口水多，我是有感而发，生命不易明白，不阻你发达， 你说和他不夹想分手，但又不知道怎样同他表白，拖拖拉拉又不是一个好的做法，跟他讲清楚但是他又说要自杀，你这样挽留一段感情都不是办法，勉强没幸福究竟明不明白，明不明白我不是讲垃圾，你这么大个人用黑个脑去解答， 命运从未预告， 企喺我嘅角度睇一睇，谂一谂，唔好再咁糊涂，唔好再为小事烦恼，好唔好？ 佢係 Sammy 鄭秀文加 LMF 嘅愛事啊，咁仲有首愛事係咩呢？ 永恆 愛事懷疑啦， 愛事不保留。 但係係啦，但係而家 愛事這樣甜， 唔係我講咗答案嘅，係愛事懷疑啦。而家點解會講愛事懷疑呢？ 咩啊？ 陳奕迅嘅演唱會，亦都令到佢啲 fans 懷疑人生，愛事懷疑。点样可以买到你嘅飞？ 唔使啦，好似因为我见到咧，除非加长啦，譬如我今朝有 check 过嘅。 啊，你今朝 check 过啦？ 今朝 check 过，因为琴日咧就有睇到一啲嘅报道咧，到下昼都仲出攻略，话因为咧可能话因为咧就系话太爆个 server 又单下嗰啲咁 咧， 变咗佢就话咧到琴日六点钟嗰阵时咧，好似都未卖晒嘅，因为只不过其实唔系冇人想买，系因为 入唔到个网 度，而我见到佢个网络咧系有。有寫明而家仲有邊一場係有飛嘅，仲有幾多張飛，佢今次列咗出嚟嘅。到今朝咧，咁當然喺個時候咁，喂，咁一撳試下啦，自己搏搏啦。咁我永遠都撈唔到入去嘅。咁到今朝搭車嗰陣時，因為我本身都想講，所以咧就見到咧。 呢今朝再嘗試，佢已經一系列寫曬出嚟，全部都已經賣曬啦。 係啊，話今次咧廿場嘅公開門券咧就公開發售就58000張咧，咁比起之前嘅 Joey 同埋 Sammy 咧都係要少嘅。 其實場數多咗嘅咯，但係飛數就仲少咗添。 係啊，因為佢話嗰個公開發售同埋內部認購嘅比例咧，可能今次又有啲懸殊啦。 係 啦，大家就大批 fans 就走去佢嗰度哭訴啦。呢次真係 Eason 訴求。一张票都缺一不可。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民进党当局在近期香港事态中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同港独势力勾结，企图搞乱香港，破坏一国两制，不断借机攻击诬蔑大陆，煽动岛内民粹，制造反中恐中的氛围，捞取选举利益。马晓光表示，当局近日置台湾民众安全和福祉于不顾，公然邀请港独分子访台，为暴力激进分子提供庇护，让台湾成为避罪天堂，为祸台乱台打开大门。民进党当局要立即赎回伸向香港的黑手，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纵容庇护暴力激进分子，停止破坏两岸关系的行为。他又说，一国两制是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科学构想，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各方利益，对于台湾是最佳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进，相信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会正确看待、理解，最终接受一国两制。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10点，升126点，成交金额3,6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0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跌8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9.8跌4毫，汇丰控股60.2升3，港交所240.2跌5蚊。盈富基金27.65升1毫，美团点评71.55升1.25，南方能源2.15升3.8，华夏沪深344.35跌2毫，中国平安92.6升5.5，建设银行6.15升0.2，友邦保险78.85跌8.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2，英镑9.682，瑞士法郎7.906，澳元5.376，加元5.966，新西兰元5.032，欧元8.6637。每百日元对港元7.2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14点，升122点。港金现价报139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美元，卖出149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继续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国泰城对开中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啊，一带挤塞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去机场嘅朋友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国泰城对开中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带挤塞。封路方面，尖沙咀广东道有爆水管，广东道去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慢线仍然封闭，咁暂时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潮港格林童话。 我要娶你为妻，请你救我脱离呢个铁火炉啦！ 我要撬开你呢个铁火炉，救你出嚟。 哼，岂有此理！你去地狱，一世做铁火炉啦！ 铁火炉，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0:10啊，咁啊，沙度气温相对湿度69%啦。如果你而家仲想揿紧个荧光幕去买飞 嘅， 祝你好运啊！ 冇啦， 冇啦， 冇啦， 会唔会人退飞啊？可能 退飞另外一样嘢啦，所以大家都唔使搏噶啦。Eason演唱会就暂时啊吓。唔知道会唔会再加呢？吓， 好啦好啦， 廿场咯，系咪？ 系咯系咯，冇谂住喺呢啲时势里边，大家开心下啫。 咁系啊，睇演唱会都有好多唔同嘅正能量可以得到噶吓。好，我要讲童颜。 童颜， 你哋有冇诶？ 有过， 哇 哇系， 我有过咯。 得啦， 嗱，我已 经讲 咗过去式噶啦，有过啫。 唔系因为童颜唔系几好啊。 我又嗱，我唔知道阿田细个嗰个样系点啦。 细个拥有嘅嗰啲唔要童颜噶。 细个 叫咩啊？ 你正常噶嘛？而家讲紧童颜系，哇！你40岁咯， 系啦，但系你生到20岁咁嘅样，呢一啲先叫童颜。 系 咯，我觉得你系属于个样啊，应该都几早熟嗰啲嚟噶，即系可能12岁个样同埋你22岁唔系好大分别。 少妇嚟噶， 就系叫做童颜。 你顶笼最叫自己少妇。知唔知道？ 系啦， 我见头先你点出嗰单新闻，点出咗个盲点，我赞你啦，话你 系 少妇，系啦。 我拥有过童颜嘅，即系个样咧，即系话，即系通常就统称就系话比你真实年龄细一啲啦，咁样。 你琴日拥有过童颜啊？ 我琴 只不过系人哋有睇唔到出。即系睇唔出你嗰个嗰样嘢啫， 咩话晒啊？ 同埋次次都系外国人睇唔出啊嘛，因为外国人成日睇我哋啲香港人啦、亚洲人啦，都系个个 全部都一模一样噶啦， 你都唔系嘅嗱，即系我自己都有咧，譬如我毕业嗰阵时啦，20几岁啦，咁人哋成日都仲会觉得我系10几岁嘅，所以嗰阵时咧，我系唔中意自己童颜嘅，即系会觉得咧啊，好似咧譬如我嘅工作咧，就令到我做嘅角色咧多咗一啲 limitation 啊，即系有啲局限咗啊，即系明明 你可以扮哪吒、红孩儿、十兄弟， 啊、 角色好多， 但系做嚟做去都系做小朋友咯，同最矮嗰个咯，你啱咯。 唔系噶，红孩儿佢识得变身噶， 系啦， 佢可以坐风火轮噶。 但系你哋有冇谂？如果一个人咧，佢拥有童颜，可以为佢带嚟咗一个几大嘅烦恼，仲令佢上埋新闻，跟住咧令到佢成为喺土耳其啊，甚至系世界各地咧被讨论嘅一个原因。 哦，咁相信佢就系一个童颜，一系就总理，一系就童颜议员， 系， 一系就童颜。 佢有冇角色嘅先？即系佢系咪一啲要员嚟？ 佢本身咧系一个唔系政治人物嚟嘅，亦都唔系一位明星嚟嘅，素人嚟嘅啫。但系佢咧就系一个足球比赛，系一个佢亦都唔系一个足球员，佢只不过系睇土耳其嘅一场足球比赛。但系因为佢嘅童颜，令到佢喺网络上面嘅相不断被流传。 哦，记得得。 因为佢童颜巨废。 唔系，即系嗌到好大声。男士嚟嘅， 我会觉得佢 童颜巨发根 系啦，咁会点啊？ 佢头发咁粗嘅呢个小朋友，啲头发。 唔关事，同头发冇关系。 我觉得佢除咗睇足球之外，分分钟可能喺酒吧啦，或者一啲娱乐场所 攞住杯酒，唔系佢喺足球比赛攞住杯酒。 系啦，即系总之 呢个方向谂系啱嘅。 佢总之去好多地方可以饮得酒，或者系要年满18岁以上先去得嘅地方，佢都好烦恼。 唔止，佢应该系睇紧场足球比赛，揽住个女伴，饮住杯啤酒。 系啦。 然后仲要担翻口大雪卡， 跟住就俾人影住之后，哇！呢个靓仔喺度做， 同埋佢可能真系有巨须根，佢就唔系巨发根，可能系童颜巨须根，所以成个碌出嚟，啲人话唔系话呢个靓仔系咪荷尔蒙分泌失调啊？ 又扮大个啊？ 系啦系啦，得个8岁，但系哇个女仔咁犀利咁样，系啦。 豪仔谂嘅方向好似 完全正确。 嗰件事系点样咧？ 佢仲除埋衫裸跑， 又冇 真系名副其实童颜巨骨。 系啊， 应该系咁样。 仲有 系啦，冇错，应该系咁样。 冇越谂越远啦。本身好近噶啦。嗱，话说咧，就一位嘅男士，系啦，佢就 喺 土耳其嗰度咧，就去咗睇一场足球比赛啦。不过咧，就喺观众席里面做咗一个行为，同饮啤酒似嘅啦。饮啤酒嘅意思咧，就即系话你要到咗一定 年龄， 十八岁 啦，系啦。咁佢咧就喺个观众席度食烟。 我食系啦，都话啦。 佢喺观众席度食烟。嗱，首先要提翻大家先，就算喺土耳其嘅公众地方呢度食烟嘅话咧，亦都已经系有机会。会触犯法例噶啦， okay, okay, okay. 所以佢最终咧都系有俾人哋跟进嘅， okay. 就系话因为如果你喺公众地方度食烟，佢哋好似要罚 100几蚊港纸 咁样， 同年纪无关啦， 系啦就系啦。但系佢本身俾人哋喺网上面咧疯传嘅呢一张相咧，可以俾我两位拍档睇下嘅。嗱，佢首先就坐咗一个小朋友嘅隔篱，隔篱嗰个真系一个小朋友嚟嘅。但如果你 你系咪想问我哋边个先系小朋友？ 嗱，唔系佢好嗱，两个张相咧就见到噶啦，一个咧就担住支烟，哇，深深的吸 上到头版 啦，一个咧就系真系一个小朋友嚟嘅， 系咯， 揸住支烟嗰个咧，因为佢个样真系生得好细， 佢就佢佢人就细粒， 你会觉得佢系似 佢真系个死靓仔咯， 岁嗰啲嘅样 系都唔似十二岁，都大少少嘅，可能系13、14岁嗰个， 即系最多都系13、14岁 嗰啲死靓仔啦。 跟住就真系深深的吸咁样嘅时候咧，跟住就大家喺度话有冇搞错啊？点会可以容许一个即系咁样嘅小朋友，即系青春期都未到嘅个个咁觉得，你就咁样喺度食烟嗰样嘢咁样？你哋最终估下呢一位嘅男士俾人哋发现咗之后，原来佢系几多岁？ 42， 有未到42咁大。 32， 又可以大啲嘅。 38， 差唔多啦。佢原来已经系36岁。 哇！ 但系佢个样真系好细个，比佢嘅真实年龄咧，好似系细咗20年咁样。 真系有20年啊，细得。 因为佢又细粒。 系 因为佢高头大马啲咧，都仲有呃到下人啦。 你睇埋下面仲有一张相嘅，佢下面嗰张相咧，即系就算佢个动作已经系一个成年人嘅动作，但你点睇佢都真系一个。读紧小学嘅同学仔咯， 哇！佢咪成日可以即系入女厕咯？ 吓，点解可以入女厕啊？有 即系某个年纪可以入女厕啊嘛？ 某个年纪都5岁都唔得噶。 佢可能如果再努力少少， 即系你希望可以 佢冲入女厕噶咯，好离谱。 佢嘅身形系几细粒嘅，咁你头先话咩须根嗰啲咧？ 咁可以 诶，都见唔到 成日有爱的抱抱咯。 哦，呢个系可以。 一见到咧， 可以 可以扮荡失路啦！见到啲姐姐走埋嚟，哇！咁荡失路嘅， 唔使紧张吓，姐姐抱抱咁啊，又抱咗。 我哋个人真系衰，一见到啲人个人后生咧，全部都系谂衰嘢嘅，点解？ 其实我一句都冇答嘴噶，所以我尽量都唔入呢架。 唔系我哋配合剧情嘅啫，我都系。 系咯，佢食烟我都系咯。 食烟当然唔啱啦，佢喺土耳其嗰度咧，即系一个公众地方食烟咧，都可能会有之后嘅法律责任咧。 但就唔系因为佢嘅年纪咯。 我睇到呢张相嗰阵时，我即刻谂起咧。究竟我哋嘅听众们咧，你哋有冇试过有啲嘅经历咧？ 即系咁紧要， 个样生得细个，嗱有阵时会觉得嗱生得细个，生得细粒咧，好似你哋咁样讲，人哋会当佢系小朋友啊、细佬妹咁样。 生得细粒咧系零舍嘅样，就好似难啲，但系生得细粒咧都真系。我有个朋友咧，佢真系女仔嚟嘅，比生得比较细粒嘅，佢已经20几岁噶啦。咁啊入到马会嘅时候咧，佢马会嗰啲叔叔咧都 咩？ 喂，你够18岁未啊？咁样，即系因为佢真系生得细粒，但系佢。样就比较大个啲嘅， 我 会 话我到30岁嗰阵时咧，我入马会咧依然系俾人哋 check 身份证嘅要，系啦，即系佢哋即系会觉得系嘛， 哦， 唔系啊， 系咯， 我唔系要扮细个，我 系 咯，听唔到， 我系想讲啊，其实嗰阵时你个样生得细个，你唔明噶啦，桂花田，你92岁咁嘅样系咪？即 系咁啊，好彩我细个生得成熟，所以好多地方我去过。 你岂止好多地方都去过，你好多地方都逗留过添，真系。 但其实咧，可能系会带嚟几多不便嘅，所以都好想问下我哋嘅听众们咧，你哋有冇试过？ 好似咁俾人怀疑你嗰个年纪咧，跟住喺度查你身份证啊？ 女 士同男士会有唔同嘅。女士如果人哋会觉得你童颜生得细个嘅话咧、啊，你自己系会入边沾沾自喜嘅，即系会觉得哇，我生得好细啊，人哋仲当我系十八岁啊，其实我38噶啦咁样。咁当然咧，人哋讲嘅说话系咪真嘅，又自己再消化下啦。 哦，当然当然。 其实即系我哋如果用另一个字咧，就系代表襟老咯。 啊吓， 系咪先？ 襟老亦都会令到佢更加襟老咯。 譬如嗰阵时 喺某啲行业会噶。 曼联而家个领队苏斯克查，佢由球员年代已经有个名叫 Baby Face Killer， 系 佢个样真系太过 B B 样。其实佢嗱，佢退咗休都差唔多廿年啦。其实今年 做领队啦， 领队咧其实都四五十岁呢啲年纪嚟噶嘛。但系佢个样咧依然都系咧，你会觉得 B B 样噶。好在啲人识佢个履历咋，即系知道佢系咁辉煌。如果唔系就话做咩搵个靓仔嚟教波？ 系啊，即系 咪就咁样咯？ 有阵时我会有呢个感觉噶，因为人哋就会开始咧会怀疑你嘅能力，即系会觉得你好细个啫，你都系啱啱毕业啫。 就算你读咗书啊，你都系经验唔够噶嘛。 系啦，唔好信你。所以我有一个阶段，我系 keep 住扮大个噶， 系咁留须咯， 又 但系留嘅 留 唔 到 啊， 变 头 眼， 最衰系 系啦， 想留须扮大个，但系成日留唔到。 系嗰条鱼叫咩话？唐室啊， 有条黏鱼啊，黏鱼须 啊，唐室咁样，佢做咩啫？咁样，所以有段时间我系扮大个，因为咧，我想令到人哋觉得咧，我唔系咁细个嘅咁。但其实咧，原来就算你扮大个咗都冇用。但有一啲嘅行业，我知道咧，如果你有童颜嘅话咧，真系襟捞啲嘅。 演艺界咯， 啊，演艺界啦，嗱，演艺界 你得黐啦。佢早幾年嘅時候，啲人都話：哇，真係童顏到咁嘅喂！ 而家都 凍齡啊，即係你就算唔叫佢童顏咧，你都可能會叫佢凍齡。不過咧，睇下你凍成點嘅啫。 係 阿田都可以凍齡噶， 佢 keep 住喺98歲嗰個位置度，咁係咪？ 佢一出世已經凍齡咗喺師奶個樣度，係啦，凍齡喺嗰個師奶嘅年紀度。 我自己有個朋友咧，係做化妝啊嗰個行業嘅女士嚟嘅，其實佢同我差唔多年紀噶啦，但佢點睇都係廿幾歲，佢係好開心，佢得到一個童顏嘅，因為咧人哋即係佢，譬如去 sell 嘢嗰陣時，佢又可能會將自己嘅真實年齡話俾人哋知，跟住咧就會話：我咪用呢個 product 咯，所以咪童顏咯。 呢 啲係有，即係有啲嘅工種咧，可能就會有數嘅，但係有啲咧可能都會拗頭。哎呀，如果我養生得大嗰啲咁就好啦。 我有冇講過咧？話有個 friend 咧，佢去大學嗰度，咁咧佢第一日就翻大學啦，佢就問 secure。佢就话啊，唔知咧嗰个课室边间点样去咧？跟住石桥同佢讲话：同学，你下次又唔好迟到啦，快啲上去啦。 其实系老师嚟， 佢话我系嚟教书嘅，我今日第一日上堂咁样。 其实有啲咁嘅， 佢系呢个家长添。 有啲工种就系尴尬，譬如教师系尴尬嘅。如果你个样生得细个嘅话咧， 而家啲老师啲样咧，真系都几后生下噶。 因为佢哋真系后生。 系啊，因为即系有时都要，即系家长日咧都要去攞成绩表嗰时候都要望下间啊，老师你究竟 系咪啱啱毕业啊？ 咁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怀疑佢嘅能力啊？ 咁又唔会嘅。 但我又觉得几合理嘅，我自己有阵时会。 其实你开头你会有分别嘅，你觉得？ 唔系啊，系啦，因为咧，即系过往啲老师都比较成熟嘅。 唔系你作为曳学生嘅年代啊。 哦，做咩？ 你自己拣老师恰，你都实会拣嗰啲童颜嚟恰噶啦。 系啊，系啊， 系 啦。 你谂下你 系咪先？我喺度几年，你啱先入。 点知原来嗰个童颜嘅，佢一早喺度30年啦，你都唔识佢啦，系咪先？ 所以咧，有时有啲老师会觉得唔系，因为即系你一定会经过面试啊、递交等等先嚟到做班主任噶嘛，系咪先？即系虽然你童颜啫，但我唔会怀疑佢嗰个实力嘅。 系啊， 所以即系，但系就话而家啲老师真系都几后生下。 你讲开呢个嗱，真系咧，呢个世界永远有黑暗嘅一面噶。你知唔知童颜咧，亦都可以满足到某一啲特种行业嘅需求咯？ 我知道，通常后面有两个字噶嘛，日本嘅行业 啊，系啊，日本上次我见到咧，佢有一个被誉为骑呢 AV 系列咧，因为佢就系想满足啲人。即系嗰啲梗系坏嘅欲望啦，系啊，佢系嗰个坏嘅欲望啦。 意思系， 即系嗱，本来你拍 AV 合法噶嘛，不过咧佢嗰次拍出嚟喺日本啊，咁你佢嗰个封面咧或者个系列咧，就连日本人咧都会觉得话会唔会太过分咧？即系佢系合法，但系佢做出嚟令人觉得好踩界。 因为佢做紧嗰个角色系比佢真实年龄细好多嘅。 佢竟然揾到一个真系咧，唔知边度揾翻个咧，佢又童颜啦。个人又细细粒咧，即系佢唔系以前嗰啲咧，即系所谓嗰啲童颜巨肺，唔系嗰啲。 佢唔系 佢直情嗰啲得个 细个， 系 啊， 咁呢个就唔好啦。 嗱、 這個， 但系佢嗰个最惨嘅地方咧，佢冇法律责任，因为点解咧？佢话喂。呢、這個演員真實年紀廿幾歲喎，成年人嚟嘅咯。不過佢真係生得個樣又細粒， 个样又同颜，即系身形细粒个样又同颜。咁于是乎咧，佢就哇系咁样，即系打正旗号咧，就专门系即系就扮小朋友咯， 真系好啦。本身嗰样嘢即真系教坏人啊，咁样就真系。 系啊，真系估唔到。不过而家呢一个土耳其嘅， 系啊， 睇下佢有冇下文啦。 会有啊，应该。 临床几千樽荒废的药水，完成不到的火箭有一堆，才能一出生举国已嘉许，注定流行的歌只写了三句，作过罪，其余待俗，然后睡觉。28年后，正谁还在脑内发酵？油画绘一半，台词写不过半，完成章很美满，半途却放下，没有管一世即将过半，才华竟早已入了股，有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后半，无意义明了别让潜力浪费，但发完力三秒还是跑完错低，词写不过半，前途本应美满，最后太懒惰卖了盘，一世即将过半，才华竟早已入了管，有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憾。 张敬轩系天才儿童1985，会唔会原来嗰个唔系天才儿童，身世即系个样吓？少妇到你啦， 系啊 ，OK， 好啦，嗱，AI 人面辨识， 两样嘢嚟噶 ，AI 系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能啦，咁啊人面辨识咧，最终佢都系啦，都系嗰个叫做 咩一样，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一啲高科技嘅嘢， 恭喜发财， 高科技嘅嘢又点咧？ 系啦，高科技嘅嘢，你估下全球首座 AI 智慧车站 系。 在哪度 ?AI 智慧车站。嗯、 首座这样讲的一定不会是美国啊英国啊我这些传统的发达国家啦。 咁、啊、又啱喎。 对啦如果不是怎会这样啦。不是婆罗奶都是沙漠。 我又想说婆罗奶。 咁如果再不是的应该就是。 窝壁沙漠。 是啦。内蒙古。 哎再近啲再落啲再落啲。 新疆。 再落啲再落啲。 西藏。 再落啲再落啲。 諗晒啦。 我其实中国地图我不知道落到去哪里。 海南岛。这个地方你是熟悉的。 深圳。 再上啲，深圳再上啲， 东莞、 广州、 广州， 系啦，咪先啊，好 关咩再落啲啫？你话头先 咩啊？ 你嗰啲头先咩新疆上西藏，咪咪再落啊？咁系咪深圳再上啊？ 好啦，广州系点啊？ 系啦，嗱呢度咧号称吓，即系全球首座 AI 智慧车站，就喺呢个广州地铁21号线嘅天河智慧城嗰度咧，就终于落成啦。 有几智慧化 咁咧？其实咧就，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点解要坐车都要咁样咯？ 系点啊？ 即系你话咧，因为嗰啲叫做人面辨识咧，咁喺我哋譬如出境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出境或者入境嘅时候都有做噶啦，会检查 过关。 系啦，咁因为你真系出境同入境呢、這个，即系对于呢个地方嘅安全嚟讲，都系需要噶嘛，叫做系咪？而家讲紧车站。车站啫，即系譬如你搭个地铁啫，即系等于我哋搭地铁啫，就都要有呢个叫做人面辨识嘅系统。 喺我哋过关用定点啊？喺地铁里边，即系譬如话你 地铁啫嘛，譬如你好似 唔系，即系佢装咗有人面辨识。 系喺个入闸嗰时候啦，譬如你都。嘟你嗰张卡，咁跟住咧，你嘅佢个机系咁样嘅，就好似我哋有乜嘟八达通咁样，跟住咧 港铁咁样嘅，即系嗰张相就似。 跟住咧，佢就有个荧光幕，就顺便叫你人面辨识埋咯，即系同步咁样做咯。 佢嗰度写住话用面过关，似乎唔系用卡。 唔系啊，系啊，即系咁讲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嗱，佢咧咁样嘅，佢系要先登记咧，即系你一个叫支付嘅方法啦。跟住咧就透过呢个叫检票入闸机啊，即系喺个入闸之前咧，佢系用呢个叫做面部。识别系统咧，只需要半秒嘅时间，半秒嘅时间咧就能够咧，即系即系睇到你个样啦，咁跟住咧就可以进入呢个车站。 会唔会系嗰种咧，即系一种缴费嘅方法之后咧，佢加多埋人面辨识咧，就令到就算譬如你跌咗张卡。跟住咧， 你個樣係咪啊？ 唔係，即係你就算你跌咗張卡， 唔 係 啊！佢而家真係無需拍卡啊！佢而家係無需拍卡，用塊面嚟過閘啊！ 咪就係 啊，就唔同話我拍卡又要俾佢碌我個樣。 唔係我知啊，即係話而家點解即係拍卡咪 OK 咯？點解就要你個樣走去過機咧？係 啊，即係因為佢哋覺得方便啊嘛，然後覺得個樣咧，我唔係私隱嚟噶 ，dude， 我就要過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一批跨党派参议员联署去信国务卿蓬佩奥同商务部长罗斯，要求美国采取适当措施，评估对香港的出口管制。他们忧虑中国可以借美国赋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取得敏感技术，去支持北京政府的战略目标，或侵犯中港等地方人民的权利。聯署議員又關注香港的反修例示威中，警方使用的人群管制裝備，要求美國政府詳細交代現行的出口管制制度內容。議員要求政府最遲下個月1日回覆。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峰表示，香港社會有極端勢力不斷升級暴力衝突，肆意踐踏法治，危害公共安全，公然挑戰國家主權以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謝峰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致辭的時候批評，一些外國干預勢力顛倒黑白，包庇和縱容違法暴力行為，不斷伸出干預的黑手，認為暴力不止，法治不彰，生活亦難有安寧，香港發展會寸步難行。他表示，目前香港止暴制亂刻不容緩，呼籲熱愛香港的人勇敢站出來向暴力說不，捍衛香港法治的金漆招牌。謝峰認為，香港處於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面臨空前激烈的內外競爭，參與一帶一路機不可失，香港應放下爭拗，把握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機遇，搭上國家快速發展的高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致辭的時候表示，本港面對中美貿易糾紛以及近期社會動盪的挑戰，對於社會動盪，林鄭月娥希望修補社會分歧，堅持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林鄭月娥又期望透過政府和香港市民努力，令本港社會重回對話和穩定，保障香港長期繁榮。她有信心香港能夠復原。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由貿發局舉辦，貿發局事前公布的論壇議程中未有公布林鄭月娥會出席論壇和演講。社民連主席吳文遠、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等九人3年前參與反釋法遊行時，偏離原定路線遊行往中聯辦，其中8人被裁定1至2項罪名成立或認罪，今日判刑。 多名代表律师要求裁判官黄雅欣考虑判刑时不要参考较本案更后发生的黄之锋案判即时监禁，而是考虑判处社会服务令。裁判官宣布暂时休庭半小时之后判刑。其中吴文远两项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代表律师说他的行为是出于人群管理考虑，而且案发已经近三年，希望判刑时不要考虑现在的社会状况。而林朗彦早前承认一项煽惑他人扰乱公众秩序，律师希望裁判官考虑他认罪，而且在案中参与程度低。至于香港众志前成员林顺轩早前承认一项非法集结罪，律师说他2017年已经没有任何政治联系，目前正修读神学，亦为攻读硕士作准备，重犯机会低，社会服务令报告亦属正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解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112点，升429点，成交金额40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9点，跌4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汇丰控股60.65升1.75，腾讯控股343.8升3.6，盈富基金28蚊升4.5，港交所243.6跌0.6，美团点评71.95系升1.65，中国平安93.65升0.6，建设银行6.19升0.6，友邦保险80.35升6.5，华夏沪深344.65升1毫，工商银行5.38升0.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6，加元1.314，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11,581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3美元，卖出1,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国泰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咩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位置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国泰城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就行车缓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咁由于何文田有爆水管啦，高山道北拱街同埋信用街来回方向啊，部分路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小巴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土瓜湾的码头围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码头围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浦道的中线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喂呀，少爷，咦，你都冇解噶？ 爷姐，等我慢慢解过你知啦，个灯谜。 我系家有爱宠嘅阿 Lu， 中秋节啊，俾个灯谜大家猜下先，就系、是、Simon 爸爸一家有 Winnie 妈妈、Ivy 家姐同埋 Ivan 弟弟，呢一家人同样拥有乜嘢呢？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由2019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06%，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吉佩。我除了是 Space 的成员之外，我还是两个小朋友的爸爸。自从做了爸爸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同了。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做人一定要有承担，对于钱的想法也很不同，已经没再想自己会想买些什么，全部都是想着买给小朋友啊，或者为他将来打算啊，这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心合力爱家庭，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啦，猜猜我啊， 猜咩咧？系啊，啱啊，估下你系边个咯？ 点解我会讲到猜猜我是谁？ 日日都唔正常 嘅。系今日礼拜日嚟噶，今日系 今日礼拜三，有我们的啊，今日我们的嘅题目咧就系我们的急口令，所以咧大家如果咧你哋有一啲系代埋咗唔少嘅，有啲系特别嘅，有啲系最经典嘅，欢迎你喺网上面同我哋留言啊！一阵间我哋都比一比啊吓。 嗯，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口令 冇錯，嗱呢一個咧，嗱其實外國都有嘅，我見到我哋嘅聽眾咧喺我哋網上面 普通話都有嘅， 英文都有啊， 有日文都有啊， 佢都想要我哋挑戰一下。但你哋如果記得咧，你哋自己喺邊一個階段玩急口令係最多嘅咧？ 應該係 嗱，我第一次接觸嘅一定係雙層牛肉巨無霸啦， 係係啊， 一定係。 仲記唔記得點樣噏噶？ 雙層 牛肉巨無霸，芝士洋葱夾青瓜， 醬汁啊！ 我頭先講咩啊？ 大家可以睇下 青瓜咯， 我嘅 notes 嘅第十六句嘅桂花田。你嚟啦，好唔好啊？ 哦啊，你个碌屎第十六， 第十七啊，十七啊，十七。 双层牛肉巨无霸，酱汁洋葱夹青瓜，芝士生菜加芝麻，人人食到笑哈哈。 系你嗰阵， 甚至乎仲喺电影里边出现过添。 系啊， 摩登如来神掌。 摩登如来神掌，我唔记得呢个。 有刘德华同埋有袁华噶， 佢特登有黄祖贤。 系啦，冇错，特登模拟翻呢一个场景出嚟，就系有阿袁华个。大合欢放真丝丝嘛，一日去一去句句巴巴，讲嘢唔正嘛，要 系咪？系啦，呢一个系 呢个几好， 大家 会 记得系去过快餐店，你都需要讲急口令， 系啊， 就会得到啲咩？我唔记得啊， 咪得到个包咯， 应该系啊， 系啊，我最记得就系我即系第一次接触嘅就系呢一个，跟住就真系，因为佢电视系咁播嗰个广告，跟住咧就喺度话，今日咧又有啲小朋友赢咗啦，咁嘅EYT 好似都好似有咁嘅环节咧， 唔出奇啊，真系 带啲小朋友即系。边个去比赛讲得最快咁，即系类似咁咯。 咁 如果呢个系我童年嘅， 如果唔系就系我谂应该都系小至到初中阶段咧，最我第一个接触嘅，我怀疑我哋人生每个人咧系咪第一个接触都系嗰句噶。系咪入实验室揿紧急掣？应该系咪应该系第一个揿掣咧？ 呢个应该系嘅，同埋我自己会多一个嘅经验，唔知点解嗰阵时几岁咧去拜年嗰阵时，阿爸阿妈 都有噶啦。 咁啲小朋友即系得几岁，可能六七岁，大家就喺度玩斗快， 冇机 打啊嘛。所以嗰阵时咧就会斗快讲急口令，跟住咧就觉得永远都系觉得自己系最快嘅，跟住大家嘻嘻哈哈笑咁。所以呢一个都会系一个集体回忆嚟嘅，其实 系冇错冇错。咁所以今日咧，当你一罗列呢一扎咧，即系叫。急口令精选嘅时候咧，应该就大家翻翻自己小学鸡嘅年代啦，曾经想练到伶牙俐齿、条脷咁样啦， 系 嗱，即刻試下嗱，第一個入實驗室撳緊急掣，呢、個就基本入門啦，係咪？可以為 level one 嘅， 唔係喎，都好難嘅喎。 係啊，入實驗室撳緊急掣， 嗱係咪先？ 係 咯，點 都 係 唔得㗎。 入實驗室撳緊急掣係啦，但係你咁樣噏完都唔夠快咯。所以我哋都呢、這個 level one 原來已經好難 係啦。另外一個 level one 咧，亦都一定係嘅，就係同郵差有關嗰、那個。係 啊， 呢、這個 都 係 level one 原來。 但係呢個我話，因為佢 好鬼勁㗎咯， 相對地短啊，所以我哋就歸納佢做 level one。有啲咧已經係嗰啲一陣間會講到 level three 嗰啲咧係好澎湃好長噶啦，但係呢個郵差叔叔迅速我盡咗力噶啦，我都話呢個係講唔到嘅呢一個，所以呢、這個但係呢個亦都係好經典嘅，亦都係好似係初入門，但我覺得呢個係考起好多人噶， 係 呢個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嚇。另外一個咧，我哋網上面好多聽眾咧都會講嘅就係、 是、黐線蜘蛛， 係啦，黐線蜘蛛啲蜘蛛絲黐住枝樹枝， 呢、這個好似相對嚟容易， 呢、 這 個係好似 唔係容易啲啊， 我懷疑。而是有一些人对于某一些字的发音是会容易一点，那些纯熟迅速啊那些呢， 我们不如自我们试一下黐线蜘蛛咩， 黐线蜘蛛的蜘蛛丝黐住枝树枝， 系 哦，呢、這个相对 呢、 這 个相对容易， 相对好啲。 因为个口咧就系咁吱吱吱吱吱嘅嗰一个动作系比较容易啲嘅。你啊诶，邮差叔叔送信，即系呢个 其实个发音嗰几个位 系 啦， 送出送出，即系嗰个嘴咧系比较、 送信，因为连续两个字连住都系嗰个发音嘅位置咧，已经就咁讲啊，冇话急口令啦，都已经容易出事啦。 跟住嗰个其实都系电影桥段嚟嘅， 金枝玉叶 系呢个真系边个挑战啊？麦当 劳，麦当雄去麦当劳度过，今日麦当劳食麦皮碌。当归 系啦， 呢个 佢有埋，佢有埋节奏噶，我觉得真 系 好啊，方便你读啊。 嗰阵时系妹姐同哥哥嘅一场戏啊， 唔系袁咏仪啊， 袁咏仪 啊，系啊。 妹姐后屘都喺都有同一个场景，都似有做到，因为佢仲喺部 lift 度跳埋舞添噶。 系咩？ 系啊， 混 lift 啊嘛， 系啊，混 lift 啊， 混 lift 咪袁咏仪咯， 混 lift 可以混多过一次噶嘛。 系咩？ 系啊， 哦，混两次 lift 原来系，系啊，有呢个 系吓。有第二个混 lift， 系啦， 有第二个剧情。 OK， 我唔记得咗。咁咪好啦，我跟住嗰啲呢个少听啲，床头撞床脚撞墙角，墙角撞床脚， 你 话床角撞 墙 角定床角？当床 唔系 当啊，撞啊！我呢个第一次听喎。 喂，呢个我细个 嘴个嘴， 我第一次听。 呢个系我小学成日玩嘅喎，我会归纳去 level two 嘅喎，因为佢长咗一啲啊嘛。 唔系，同埋咧 level 唔同年代， 唔同年代。同埋佢呢个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容易纠正你嘅懒音啊，因为咧我哋呢一个咧角同埋脚咧，你容易唔会撞到一齐讲啊嘛。床角同埋床脚啊嘛， 其实呢句系好难噶， 系啊， 嗱呢句同邮差叔叔嗰句对于我嚟讲都系高难度。 呢个真系有助你解决懒音问题啊！啲人成日咧国国不分啊嘛，成日都我哋中国人，跟住我以前啲老师成日话你系中国冇国嘅，你头上面嗰个就国。咁但系你难分咧，你而家用呢个其实有助你咬得正嘅，因为 咬得正嗰个角字系个角字，唔系角咯。 唔系，但系你因为你床脚，你唔会撞到佢个角啊嘛。其实真系可以纠正到噶，都帮到手，我觉得呢个几好。 等我即管试下先啊吓，呢个童年回忆嘅真系床脚撞床，所以唔放弃我。 床脚撞 床， 同埋因为佢两个字都啱音啊，床同埋墙咧又系嗰个近音。脚同埋角咧，又系近音，其基本上都系想考你呢个咧咬 字 清唔清晰咯。 撞墙 系啦， 撞 墙角系啦，床脚撞墙角，墙角撞床脚，哇！净系撞床已经死啦，真系系啊，真系。 同埋其实都要睇下咧，你只眼睇得快唔快，唔系就讲紧你个口喐得快唔快。有阵时你个口喐得快过对眼嘅话咧，你依然都会读错晒。 嗱，咁喺你呢个列表里边咧，仲有好多咧系叫人物篇嘅。 诶，人物篇我都系需要讲一讲，好笑嘅。 呢个又系一个年代见证咧，而家啲僆仔就唔识噶啦嘛， 冇错， 系啦，苦荣呼唤，苦荣苦荣呼唤，苦荣苦荣与呼，苦荣与苦荣唱呼荣，苦荣苦平苦荣呼荣。 嗱，其实你谂翻佢所有嘢系 make sense 噶， 系 啦。嗱，另外一个咧都系同人物有关嘅，郭蔼明见过可盈哥或。嚟过郭蔼明见郭可盈，话郭可盈个袋型，郭可盈叫郭蔼明过海。过海改个袋型，改成过海型个袋型。呢、這个嗱，你谂下点会唔系一个年代啊？ 郭 蔼 明 同郭 海 型 啊 嘛，系咪先？ 咁呢个都系噶，财政司叫台政萧做财政司，台政萧告财政司攞台政先，财政司话俾台政萧知要攞台政先，要搞掂财政先。 呢个又唔算太难， 呢个唔算太难，呢个可以讲到快啲啊！不如我哋攞呢个嚟试下挑战啦，我哋嚟比一比啊！阿阿田，你有冇信心？系啊，计时咯， 想计时间咧就会紧张。 系啊系啦，所以呢一个咧就你玩急口令嘅时候咧，另外一个重点嚟嘅，所以你就要睇下究竟大家好等等我嚟先啦咁。 我计，我帮你计。 好嚟，好惊，好紧张，即刻嚟！大家喺个收音机嗰度咧，我哋嘅听众们咧都喺我哋嘅面书度摆低呢一句嘅。如果你冇嗰个文字嘅话咧，而家你上网可以同我哋一齐比一比。希望咧，我哋呢半个钟里面咧，大家都 keep 住个口啊，急口令啊吓！ 请你跟住我时间攞禁制啦，你唔好蚀到吓。 咁你数咩啊？ 我一二三就开始啦，我一二三开始。 财政司叫财政司做财政司，财政司叫财政司攞财政先，财政司话俾财政司知要攞财政先，要搞定财政先。 九秒啊！ 同埋佢读错咁算唔算有佢噶？ 我已经你唔同啦。 嚟， 好紧张啊！ 嚟。 嗱，我讲啦，一二三，开始。 财政司叫财政司做财政司，财政司叫财政司攞财政先，财政司话俾财政司知要攞财政先，要搞掂财政先。 好嘢！嗱，每一个字都啱晒嘅，仲要系 六秒九。 好嘢！ 每六秒六毫，我悭翻一蚊啫。 你想唔想尝试下挑战啊？ 可以，我有好多噶嘛，你。 喂，其实有好多咧，一路杀落去嘅话咧，仲有嗰啲有啲真系未听过咩？ 嗱，呢个都系经典噶。去街市买鱼肠，见到姨丈放得鱼肠，问候姨丈，执翻鱼肠，拜拜姨丈。 啊，呢个都有嘅。 呢个系细个成日要讲嘅。 呢个都成日玩嘅。 我想问肯德基嗰个咧，系咪新噶嘛？系咪啊？ 呢个我冇，呢个我都本身冇听过。 肯德基同肯德基去肯德基食肯德基最出名嘅 巴辣香鸡。 而家学紧瑜伽嘅姨妈。而家去而家先买，而家啱用啊，好多呢啲真系。 另外一个都系经典嘅，三蚊一斤鸡，三蚊一斤龟，街头买斤鸡，街米买斤龟。 街米啊， 鸡贵定龟贵？ 系 呢个系经典噶嘛？ 呢个都经典，同埋呢个都难噶。街头三蚊一斤，街头三蚊一斤鸡，街尾三蚊一斤龟，街头买斤鸡，街尾买斤龟。你话鸡贵定龟贵？不过你咁样就得容易咯，其实如果你精简版咧， 街头咧系用难啲。 唔系你精简版咧， 三蚊一斤龟，你话鸡计个龟嗰个咧， 唔系啊，就咁咧，鸡骨唔系鸡龟骨滚羹。嗰、那个都难啦、啊，你头先你十三嗰个啊， 你就咁五个字你慢慢拉出嚟都容易啦，滚 羹系啦，鸡龟骨滚羹呢个真系难，呢个真系难， 鸡龟骨 滚羹，所以点解咧？我成日好羡慕咧，同埋我好佩服咧，就系因为譬如大陆佢哋有嗰啲相声演员咧，佢哋真系呢个系基本入门嚟嘅。佢哋说学逗唱四大类别里边咧，说嗰方面咧就系佢哋所谓嘅要撩佢个嘴皮子，好快噶。佢哋所有呢啲所谓急口令啊，仲要系前后倒灌咧。你如果你考国内嗰啲相声演员咧，小儿科 系 啦，话老老实实香港嘅 入门嚟噶。 系啊，你话香港你话靠把口揾食嘅，譬如你话咩栋笃笑啊，或者咩？都未必会有呢个基本技能，咁样两种训练都唔同， 系啊， 即系争呢个唔同噶，即系佢哋嗰啲好坚抽啊，真系。 你会话咧，即系以前咧，即系好似新鲜出炉嘅一啲嘅急口令咧，其实而家真系越嚟越少噶。以前咧，我哋细个，不如头先我哋讲紧嗰啲咧，已经讲紧系八九十年代， 系 我哋细个嗰阵时会用嘅。但系最近咧，有一个新嘅急口令咧， 系 出咗台嘅， 呢几年。 因为好多时候咧，你会见到可能一啲嘅财经节目啦，咁本身有一位嘅女主播，佢哋咧要喺 好红啊嗰阵时， 喺个时段可能就系得一分钟嘅啫。本身嗰个环节你当十分钟咁样啦，到最后尾咧，佢一定要喺去广告或者完节目之前咧，读完一段免责声明嘅。咁可能咧个嘉宾又唔生性啦，跟住咧就讲到好长之后咧，佢一定要喺 cut 个 airtime 之前咧，就要读晒成个免责声明。所以咧网上面咧就出现咗一段片，有一位嘅女主播用十六秒嘅时间咧读完咗一二三四五六六行啊，又超过一百只字。嘅一個財經節目錄面嘅免責聲明，大家睇完之後咧，真係拍曬手掌。點解你可以講得咁快嘅咧？咁 嗰陣時亦都掀起咗挑戰熱潮啦。 冇錯， 我最記得就係阿馬米啊、Master Mike 咧，佢哋都係 rapper 嚟噶嘛，佢都走咗去挑戰咯。即係聽講好，我唔記得咗嗰段新聞咧，話佢唔單止成功嘅，好似仲可以超越佢添。 其實真係唔係佢同我哋頭先講嗰啲急口令咧有少少唔同嘅。那個唔同咧就係我哋頭先嗰啲字嘅音咧本身就整蠱你嘅，令到你嗰啲咧即係。 郭蔼明同郭可盈啊，即係嗰啲你係會撈亂噶，會唔會容易長角啊、藏腳啊嗰啲你會搞亂噶嘛？但係呢個咧冇呢啲咁樣嘅食字嘅，只不過就真係挑戰你，你可以用幾短嘅時間完成咗一個免責聲明去咁樣講啦，係咪？想唔想挑戰一下咧？桂花田，我見你間緊， 間緊好密啊！你明唔明啊？百幾個字。 同埋咧，我哋可以 讀出嚟。 唔係，我哋可以普及一下一個常識咧，因為我哋做廣播員嘅時候咧，我哋讀嗰啲字咧，我哋有分嗰個時間類別噶嘛。譬如咧，我哋嗰個規矩。大概一秒就读四个字的，咁我哋就会觉得呢个速度就唔会太快太慢。咁咧，佢130个字，本来如果你用一秒读四个字嘅话咧，你应该起码都要俾佢哋除四啦，即系你应该都要有四三十二，起码都要30秒嘅。即系我哋如果大概用一个正常广播速度，但系头先嗰位女主播咧，佢用16秒，即系话佢比一般正常嘅速度悭咗一半。 哦，其实都几难， 快咗一半。嗱，我哋如果先。读个慢版先啦，一个正常速度就是以上嘉宾是金管局和证监会的持牌人，以上谈及的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如发行人无力债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全部或部分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的价格可以急升或者急跌，投资者有机会蒙受投资的全盘损失，而过往的表现并非未来的指标，所以投资者不是，因为我发觉你越读越闷你会自己快了，你没有心机读下去，所以投资前请参与相关的上市文件作出风险评估和寻求专家的意见，大概一个正常速度系咁嘅， 系应该要我头先计你话，即系一秒读四个字嘅话咧，系要32秒几， 冇错， 你先至会读完。 佢系一半嘅， 16秒读完， 系啦，即系话佢一秒读咗8个字。 想唔想试下做女主播啊？ 有挑战下， 唔想啊，挑战唔到，挑战。 我挑战，我挑战。 好，你 好难嘅，不过我都知噶。好啦，我哋 帮你计时，帮你计时。 好啦， 你咪咁噶？ 哦，系啊 ，OK 噶啦。 好啦， 三二一， 以上嘉宾系金管局同埋证监会嘅持牌人，以上谈及嘅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如发行人无力偿还或者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全部或者部分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嘅价格可以急升或者急跌，投资者如果蒙受投资的全盘损失，而过往的表现并非未来的指标表现，所以投资者应该参与相关的上市文件作出风险评估和寻求专家的意见。 差少少啊 ,17.16 秒。 同埋我女儿。同埋我女儿。 但因为那位女主播出名呢，这一段令她出名是她一点都没 有。是啊，所以是劲劲的。 是的，真的是劲的。是会帮得到 她。好犀利的。 我都想试下挑战这一段，我家里没练习过。 她日日都追 好， 二三，以上嘉宾是金管局同证监会的持牌人，以上谈及的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原发行人无力索偿或者违约投资者无法收回部分或者益，我放弃咗啦 ，OK， 于是系根本就读唔到咁快嘅。 但我哋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建议啲家庭听众咧，唔系净系话得个玩咧，其实真系有帮助嘅，因为嗱、以前我哋个年代咧冇咁强懒音嗰种问题噶嘛，你有冇发觉？ 又啱 喎。系啊，唔知点解我哋嗰个年代，年纪老嗰批咧，大家成日都话字正腔圆啲嘅，仲系逻辑啊。嗰啲咬字年代啊嘛，但到而家近呢十年八载咧，咁冇办法噶，所有后生仔唔知点解，佢容易就有懒音。咁我觉得咧，譬如有好多嗰啲DJ 训练班嗰啲朋友仔咧，咪成日同我哋倾偈嘅时候咧，通常佢都系问个问题，有咩方法改善懒音嘅？以前我哋啲答案咧，当然大家各色其色啦，读报纸啊咩都有咧。我觉得今日真系应该用急口令。其实你能够读得到急口令，你咬得正佢嗰啲故意整蛊你嘅嗰啲所谓同声啊、同韵母嗰啲字咧、真系绝对有帮助。 尤其是最基本头嗰几句咧，你讲嘅嘢咧，嗰、那个发音嗰个嘴型咧，系向打横啦、啊，定系向打直啊，向 O 音啊，即系咁样咧，佢其实真系可以训练到。你唔好话读快啊，你直接读啱就已经 OK。 系啊，嗰阵时每一次啲人都会举例嘅，就系话嗰啲大台入市嘅时候咧，读嗰句啊嘛，中增。根中增根康云系啦，唔知咩食牛肉面定乜鬼咧？咁呢啲字又真系有帮助嘅。你要做主播，你咬错啊，大件事啊，真系。 即系如果要咁样计翻嘅话咧，而家嘅年轻人就算个词汇好似即系相对地，我哋会讲好似少啲啊，发音可能个问题会多啲啊。即系譬如我前阵时，呢、這个唔好讲啦，呢、這个例子。 你小心啲 啊！ 小心啲呢个例子，唔好讲啦。 系啊系啊，所以有帮助嘅。如果大家有兴趣玩嘅话咧，咁啊，不妨上去我哋面书度咧，话早已经摆低咗。 系啊，我哋嘅听众们有。好多唔同嘅急口令啊，其实教下你嘅小朋友，呢、這个都系我哋集体嘅回忆嚟嘅。点解而家我哋要断咗佢咧？系咪真系可以训练到大家思考同发音嘅能力啊？ 其他地方唔同語言嗰啲急口令咧，我諗我哋香港人咧聽到最多嘅，唔係應該就係嗰個咩啊？西施死時四十四嗰個咯。 啊，呢、這個 有冇聽過呢、這個？ 有。 係啊，但係佢亦都有普通話版噶嘛。 嗯。 西施死時四十四咁樣，即係全部都係嗰啲音咧。 係。 全部又係咬得好辛苦噶嘛。 我哋有聽眾咧喺網上面留咗個英文俾我。 我英文 咧，喂，我哋細個讀書冇講過英文嘅急口令啊嘛。 我冇聽過。 Sh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 The shells she sells are surely seashells. If she 嚟睇下 ，if she sells shells on the seashore, I'm sure she sells.Seashore shells， 即其实都是嗰啲咁样咧，即系英文都有。 你唯一表现出最厉害就系你头先嗰下咯。 系我哋啦，你已经英文人咧， 佢啲词咁样， 我哋都 系， 我哋 都 香港人，香港嘅急口令其实都讲唔到。 我见到网上面仲有啲写住咧日文急口令啊， 亦都有人咧话《精装追女仔》入边咧，黄敏诗讲咗段急口令嘅。我呢个唔记得 啊，即 系抄嚟睇 下 先， 抄下先。而家我哋有字正腔圆嘅新闻报道。 个月起向所有商业租户和初创公司宽减一半租金，为期六个月。主席林佳礼表示，香港经济正面对众多不明朗因素，为配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公布的纾困措施，数码港将协助商业租户和初创应对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所带来的挑战，舒缓他们的经营和财政压力。预计有大约660间企业和初创受惠。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58点，升375点，成交金额45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9点，跌4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汇丰控股60.35升1.45，腾讯控股343元升2.8，盈富基金27.9升3.5，港交所243.8跌4，美团点评72元升7，中国平安93.5升1.45，建设银行6.18升0.5，友邦保险80元升3毫，华夏沪深344.65升1毫，工商银行5.36升0.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1，英镑9.688，瑞士法郎7.904，澳元5.382，加元5.967，新西兰元5.036，欧元8.6659。每百日元的港元7.2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78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0点，升197点。港金现价报1394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3美元，卖出14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国泰城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咧就系排到去告士打道噶，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龙尾就市超域道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一段咧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O 虚拟币系咪咁好？啲泡沫划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吓吓令你损失有排做，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拟币，并冇实体顺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二台通识六十秒。 唉，我又因为冇工作经验而见唔成功啦。 喂，唔使失望、啊，想搵工啫，你可以试下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啊。 展翅清健计划咩嚟噶？ 等我慢慢解释你听。展翅清健计划咧，系专为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各行各业嘅培训课程同埋工作机会嘅。目的咧就系丰富青年人嘅工作经验同埋技能，提升佢哋嘅就业竞争力。 喂，听落又好似几吸引、啊，但系使唔使钱噶？你知啦，钱呢方面我不嬲都冇乜噶。 系放心，我知嘅。展翅清健计划咧，唔单止费用全面，如果学员参加培训或工作实习训练嘅出席率够80%嘅话咧，仲会有津贴添噶。 咁好，有嘢学，仲可以搵到工，仲要费用全面，仲有、啊，仲要有津贴添，真系啱晒我啊！我咧都要快啲报名。如果不是截了大件事了。 不用担心，展翅清健计划是全年招生的，你可以上他们的网页 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些。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给曾志豪播歌，他一定会播 Beyond 的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㗎。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㗎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諗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嚟先啊，讲一讲个天气先。 好啊，好啊。 华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电话号码18723888。今日星期三，猜猜我是谁？我哋又系乘胜追击，因为讲开急口令讲得咁开心， 系啊， 所以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挑战急口令。 系啊，会唔会有兴趣咧？可以咧，嗱，头先我譬如阿祖有啲急口令摆咗上网啦。 我而家咧就会精选咧5句嘅急口令，咁大家咧就一阵间可以而家都可以打噶啦，18723888，话俾我哋知你想挑战我哋边一句，你拣咗嗰句之后咧。电话拨通咗，仲可以拣我哋三位其中一位，同我哋比一比，睇边一个讲得快啲。 会唔会可以咧？要求有埋嗰个证监会嗰段啊？即系嗰段 可以 金冠嗰， 你要求咪有咯？ 佢要摆落去啦。我怀疑呢个大家都可以挑战，因为呢个咧最好玩嘅地方系、 那個、 啊，最尾嗰个啊，监管金管局同证监会嗰个咧、哦、免责声明啊， 明 因为嗰个几好玩啊，即系个个就算打嚟咧，你系咪可以成功地16秒挑战咗佢咧？ 系啊系啊，即 系 佢唔系即系唔使同我哋挑战，你自己自个人 自己挑 战 都玩啦、 啊。 咁当然啦，你话如果咧你有一啲系好精警嘅急口令咧，或者系听过你觉得好得意，你好想打上嚟同我哋玩咧，都无人欢迎嘅。 可能由细真系可能有自家自己背开嘅急口令，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其实呢啲好少自家急口令噶， 唔系啊，即系话佢由细背开，可能唔系我哋拣嗰五句啊， 都得嘅，都得嘅，当然，当然。 即系可能佢背嗰啲真系好劲嗰啲，咁咪自己嚟表演一下咯。 系啦，或者原来你识嗰啲咧各国噶。头先我哋都话咧，日本啊、英国啊、印度啊，或者你好多啲台湾啊、普通话好多唔同嗰啲咧， 英文都冇人欢迎嘅， 系啊，都即系增广见闻啦。 你朗朗上口，由细玩到大嘅急口令，你自己可以发挥啦， 系啊， 嚟挑战我哋又得啦。 即系跟住去到最后，原来今日全部都系嗰啲 rapper 嚟嘅，全部都系上嚟 yo yo， 你咪要搵翻乜收 尾 上嚟啊？ 系啊，跟住农夫又走埋上嚟，真系 OK。喂，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冇人欢迎啊。 急口令。 挑战 大家可以随时打上嚟。喂啦，记唔记得咧？有一啲好骑呢嘅意外咧，曾经都令到大家觉得好匪夷所思，就系话 点解会 咁都发生嘅咧？嗱，几年前咧，香港咧试过有一个咧系嗰啲善信， 系 佢就无端端咧，你记唔记得咧就跌咗落个化宝炉里边咧？ 哦，系一个悲剧嚟， 系一个悲剧嚟噶，系啊！你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咁嘅悲剧，都吓死，跟住搞到有人要救佢出嚟啦，咁样。咁嗰阵时你都会觉得好神奇噶，嗱，但系有啲 咁讲讲下又记得啦。 系啊，你即系觉得匪夷所思，即系当年大家仲传好多咧，就话喂，系咪即系有啲嗰啲嘢啊？即系你知系 邪门嘅嘢， 系啦，因为同啲咩拜祭现场有关啊嘛。嗱，咁今日咧嚟到而家2019年咧，真系无独有偶地 发生咩事啊？ 竟然又有咧一单咧发生喺内地嘅新闻咧，同呢单系好似嘅， 又系跌咗落化宝炉。 佢今次唔系化宝炉，佢系咧入咗嗰啲又系烧祭品嘅嗰啲香。好大个香炉灰嗰啲叫做系真系香炉啊，好大个香炉，直情系即系 香炉嗰啲咪插香嗰啲？ 佢个样咧系真系 喺个顶嗰啲 花 炉 嘅地方系嘛？ 佢直情系一个可以跌咗入个有经过一个门口跳到入个香炉灰堆里边咁样嘅位置噶。 哦， 即系佢又未去到唔系。 佢咪扑到啊？但系因为嗰、那个即系插香嘅地方摆喺地下， 嗱， 所以佢就跌咗落去啊。 因为咧，佢应该都系几大嘅一个即系地方嚟嘅。因为点解咧？佢直情系搞到自己咧身体上面咧。有 59% 咧系烧伤咗啊！ 咁严重，唔系即系嗰个系插香嘅地方啊，定系烧衣纸嘅地方？因 为两 样系唔同噶喎。 系啊，佢话咧佢系一个香灰嘅 嗱，因为有灰咧就插香嘅，因为你烧衣纸就 佢系大好多嘅哦。其实佢唔系一个，佢唔系好似我哋讲嗰啲化宝炉咁样，佢系咧因为大陆嘅寺庙咧，我啱啱先睇到佢现场嘅样咧， 佢用砖砌噶嘛， 佢一个好大嘅，好似一个你当系水池咁样啦，但系里边全部都系香炉灰。灰嚟嘅，所以大得咁紧要嘅。咁于是乎咧，嗰个你当一个水池咧，佢有翻一定嘅嗰个深度噶嘛。即系你，譬如水池究竟系浸到你脚眼啊，定系浸到上个膝头哥咧？嗰个深度啊嘛。 明白。 好啦，佢就个意外咧，就系话呢一个善信咧，就无端端烧烧下嘅时候咧，佢就跳咗入去嗰、那个即系香炉灰池里边。咁當然咧，先講個結論咧，咪就係大件事，即係爭啲咧，即係命都冇啊！因為佢 59% 咧重度燒傷啦，而家 已經係重係嚴重 啦。係啊，而家只能夠話咧，好在執翻條命啫，即係個結果係咁樣嘅。好啦，點解會發生呢件事？ 但係好近㗎， 好近㗎，好近㗎，即係咧， 即係話啲善信喺前面係跪低嘅祈福嘅 喺度燒嘢，咁跟住燒下燒下，因為你掟落去嗰個地方度就會即係化寶啊咁樣 㗎嘛。會唔會係因為有人喺度奔跑，跟住繼而唔小心？就撞咗佢，佢跌咗落去。 唔系嗱，如果咁样咧，虽然都非常不幸，但系你都会觉得咧，即系有啲叫做解得通啊，嗰啲人为嘅意外咧。但系佢呢个完全唔系嘅，佢呢个咧系令你觉得点解会有人咁样即系谂嘢法嘅咧？系同个善信自己有关嘅。系同个善信自己咧， 自己想 间 走入去， 佢系突然间谂到 自己系一个化宝，不如我送埋俾你啦，咁样啊？ 唔系， 定以身相许？ 唔系，系同啲师奶嘅观念有关嘅。 咩啊？ 你呢啲师奶嗰啲咧，惊蚀底嗰啲观念啊，真系有关啊！ 佢唔系谂住入去有金汁啊嘛？ 佢唔系谂住有啲嘢烧唔晒，佢落去。真系 咩？但系你化宝嗰啲都系纸嚟嘅啫嘛。 咩叫师奶心态咧？佢就发现咧喺呢个河南嘅呢位女士咧，当佢咧去到一个寺庙参拜咧，佢咧就攞啲冥香咧就摆落去嗰个香炉灰度烧啦，咁样。咁啊，本来嗱正正常常，你攞一沓落去烧，烧得晒烧唔晒，你都攞第二沓再摆落去，即系继续噶嘛。 系。 咁但系佢真系可能师奶精明眼。 定系乜嘢啊？ 唔系啊，佢系觉得唔想嘥啊。佢烧咗一沓落去咧，佢发觉咦唔系，等阵先，有啲烧唔到，因为大家有做过拜祭，你都知咧。咁有啲地方佢讲个位太厚啊，或者佢唔喺个火种度烧唔晒。咁嗱，你会唔会觉得好嘥啊？ 嗱，就会都会嘅，因为咧你烧，唔系因为个心态咧就系觉得 好大沓啊咁样。 唔系啊，唔关嘥唔嘥事啊，系咯烧唔晒，人哋烧收唔晒啊。 啊咁啊系，啱，你啱，你啱，你啱，你啱。 我妈妈烧衣嗰啲咧，佢哋会有一支好长嘅铁通即之类嗰啲嘢啦，就撩佢 铰剪嗰把咁嘅几嘢钳嘢。 其 实 嗰个咧，你辣到已经好热， 系啱嘅， 已经足热。 系喎，阿田呢个又突破第二次盲肠，我就净系一路谂咧，就系话，喂。又要攞第二包去燒咧，佢覺得唔抵啊，咁樣咧， 唔係唔抵啊，佢燒唔曬，下低收唔到曬啊， 係啊，於是乎咧，佢就心急得滯咧，佢就發現部分冥強仍未燒曬，於是乎咧，佢諗住咧。 佢諗住跳落去嗰個香爐灰堆裏邊， 就養 執翻起佢再燒過。但似乎啦， 咁聰明噶， 我想問下係咪咧？原來好多人係咪都唔為意或者唔意識到咧？原來香爐灰嗰個位啊，哪怕你只係講緊即係我哋插香嗰啲咧，係咪其實大家都冇意識到嗰度係高温嘅？ 應該唔會啊。 其實你會感受到，但我會話你可能唔知係咁高温，因為如果你就算你燒衣紙嘅話，你近嗰個爐個熱力已經係熱力接拍 woman 吧噶啦。 唔係，因為可能佢覺得咧冇火都冇火，而家有啲衣紙燒咗變為灰燼噶啦嘛。咁可能只係有啲咧，淨係一條邊位喺度，即係紅地嘅啫，都未有火。所以佢咪冇覺得嗰個位置係咁可以傷得咁緊要。 係啊，嗱，咁 應該都係咁嘅。如果紅紅火，佢唔會跳入去啦。 事後咧，佢俾人救翻出嚟嘅時候咧，啲人就問佢：喂，究竟你搞咩？佢話咧，第一，佢完全唔知道咧個香爐灰池咧，因為頭先我都講咧，香港呢個概念好陌生嘅，因為我哋冇呢種建築咁嘅設計噶嘛。佢真係成個水池，但係裏邊就燒到咧，全部都係香爐灰。佢話我唔知個池咧有幾深，佢以為咧會唔會都係面嗰浸咧？可能你踩只腳落去，頂窿到腳眼嘅啫，咁好少啫。同埋第二，佢話我冇諗過咧，裏邊温度有咁高，我從來都唔知道有咁高。 知道佢又唔會咩？哇！但係佢真係冇諗過。 點知原來係深到咧，佢直情係可以令到個全。全身燒傷再接近一半啦， 系啊， 多過一半啦，五十九 percent 上嚟喎， 系啊，啲人救佢上嚟啊，佢仲要跳落去之後咧，哇，所以大家就話喂唔使啦，真係，我頭先都真係第一時間就諗翻我哋當年香港嗰單新聞，究竟我唔知道有冇關係，因為嗰陣時佢都好似都不了了之，都揾唔到原因， 唔知點解嗰個人會跌咗落去， 係啊，究竟係咪真係你化寶爐，可能佢真係覺得哇化唔曬咧？究竟会唔会原来曾经有啲善信都会好在意咧自己嗰啲製品咧系咪完全可以即系焚化到？ 嗱，认真咧，香港咧，嗱，我即系之前即系好耐之前去望过嗰啲化宝炉，其实佢哋都即系 个 口系啦，即系佢有条好高嘅，因为即系希望啲烟向上升啦，咁啊，跟住个入口处即系咪掟个炉个位咧，唔系可以好大嘅，亦都叮有指示牌叮嘱人，喂，你唔好咁行咁近嘅，咁亦都会。有一啲輔助嘅嗰啲士的，即係嗰啲一支棍嗰啲乜嘢咧， 俾你撩下撩下咯，真 係 要嘅係 啦。就算你話係嗰啲叫做大型啲，譬如燒家衣咧，譬如七月十四嗰啲咧，佢咪有一座屋仔咁樣叫咁樣鐵皮屋嘅，咁佢都係叫你遠離㗎，佢唔會叫你可以行入去噶嘛。 係啊，所以我覺得 呢個真係好， 喂，真係提醒各位善信，雖然話已經過咗鬼節啦，係咪已經 過咗 啦？咁但係 八月十五都嚟啦，係啊， 唔係即係，但係如果你仲有想做啲祭祀活动嘅话咧，嗱，我明嘅，你惊烧唔晒，下边收唔到，但系收唔到，你咪烧多沓俾佢咯，其实都得噶嘛，系咪啊？ 同埋可以用嘅方法真系搵 嘢 料 咯， 唔该你攞嘢料，同埋其实烧嗰啲衣纸都要真系有啲技巧嘅，就你唔好一堆咁样。 我试过烧到自己嘅。即係諗住掉入啲，因為就日驚燒唔透啊嘛。但你掉入啲，我都未掂到，其實淨係入邊嗰個高温已經會令你隻手起水泡噶啦。 我覺得我哋最近咧似係咩咧？燒嘢食啊，你咪加炭嘅。有啲人咧掟嚿炭落嘅時候，譬如掟唔中咧，可能個火已經起咗噶啦嘛。 火屎咁樣彈出嚟。 係啦，可能你覺得嗰嚿炭咧堆唔埋個火裏邊。有時咧你就懶得即係。啲男仔咧， 心急地话攞 手 炭撩去中间， 系啦，就撩去中间。有阵时男仔又心急咧，仲会仲咁滋整咩攞个叉咁样。哇！但系其实嗰度已经系高温派对嚟噶啦， 真系高温效应。 系啊，你个炭摆落去，可能你觉得嗰度唔够十秒咧，佢都够晒热噶啦。如果你仲系哇火中取栗咁样咧，哇，得啦，我帮我搞掂佢咧。 系啊，唔好谂住佢未有红火喺度烧住咧，嗰个炭唔热啊。 系冇错， 真系啊， 其实都 系 好犀利。 衣纸一样咯， 系。 诸位垫底，抽身谷底，伸手一挥，火中的一挥，我要成全，去初盘旋，潇洒一转。今天飞得起，冲天一飞，担当得起，终于到一起，试过流离，试过游离，也不愿比。蜕变的学习极严厉，能蜕变的自动习回归，还要感激关心的联系，回到正轨。我靠的自由，星星 升起，通通烧起，火中的不死，真滋养味，带刺肠味，真嘴先忌。感激当天一，今天的光，今天的恩，他朝的神光，永远流传，唱遍银河，各位就坐。 天堂你要重新啊！ 系啊，嗱，之前咧我哋咪讲过，即系人人赞我咧，就赞呢个外卖仔嘅， 系冇错， 系啦，因为外卖嘅朋友咧就真系有细雨淋风吹雨打，仲要会因应咧有啲客人咧好无理嘅时候咧就吓好多不礼貌对待， 系、 咁你觉得用智能嘅机械去做呢个外卖仔，你觉得又可行唔可行咧？ 即系机械人啊？定咩咩叫智能嘅机械？我唔明。 即系佢系咪用机械人去运嘢？ 佢咧就唔系一个机械人嘅样嚟嘅。 无人飞机去送外卖？ 嗱，呢个已经有啦。 系咯，之前试过啦。 咁而家佢唔系嘅，佢路面嘅，即系佢唔系飞行嘅，佢系真系咧有几个碌啦。咁咧佢能够咧可以承载有六个碌嘅，可以承载22磅嘅食物咧。咁啊每小时可以咧吓4公里嘅行到，即系每小时。 即系佢入边有个地图响度嘅， 佢 有 个 GPS 都系。 我又问咯，嗱，你有 GPS 嘅话，你都知道有路行啫。你去到嗰个大厦嘅话， 点上楼揿 lift？ 去啦，佢知道个 lift 掣喺边啊，佢知道个 lift 口喺边啊。 会唔会 有啲有单数 lift， 有啲有双数 lift 咁样？ 会唔会就系要叫个住户落嚟攞咁样咧？定系交俾个站头去？ 就即系咁啊！嗱，呢个咧就系外国嘅，就唔系 即系外国都唔系全部独立屋嚟嘅。 唔系咁，可能佢专门而家招呼嘅地区咧， 咁可能就系可能要只系即系可能系有少少限制，就系独立屋嗰啲先得啦。 比华利山一号，问你死未？ 成个岛咁大嘅， 咁佢好多平房都系一间独立屋。 后市 外国嗰啲系咪先？都好平常啫，系我哋香港。 系我要收翻再讲。 问题啊， 我哋啲别墅都系咁啊。 咁咪就系咯， 我嗰间叫虎豹， 系啊，我嗰个系龙啊嘛，好啦， 虎豹别墅啊，人哋 想乜龙虎， 好啦，咁佢哋咧就真系咧，佢话真系因为请人咧可能比较难啊，又可能真系加上咧好多一啲叫做即系误会啊，好多人手嘅调配啊等等嘅嘢啦，种种原因啦，咁佢话不如外卖都可以即系做用呢个 AI 人工智能咁样就喺个机械化啦，咁 OK 啊， 真系入。 我想问一下咧，嗰个速度系几高啊？即系嗱，佢而家有六个碌啊嘛， 每小时行4公里咯。 每小时行4公里，因为我都要谂噶嘛。话如果你送外卖嘅话，我都要睇下啲货几时到啊，系咪仲系热辣辣啊？定系讲真，如果你快过人嘅话咧，咁我就真系等啲即系送外卖嘅朋友咧，你可能份工。呢一份工都有得俾人取代咁啊嘛！ 咁我哋话斋，佢有啲地区或者可能有啲地方咧都需要人手嘅，系咪先？即系唔可能 上楼嗰啲咪要咯？ 系啦，唔可能全智能嘅。咁但系问题系，哇！你会唔会担心？哎呀，我啲食物中途俾人拦途截劫啊！哇，都冇人噶嘛，系咪先？ 唔系拦途截劫，我惊俾人加料啫。 点都好啦， 系咯， 我惊俾人加料。 会唔会系佢送到去嗰阵时咧，会自己即系可能系 WhatsApp 一个嗰个密码锁？嗱，呢个密码咧系你先至得嘅， 或者 都个 QR OK 嘅， 就嘟嘟嘟嘟，好似开密码咁样，跟住就攞你嘅嘢食咁样。 嗱，其实咧都真系都系咁样嘅，都系需要有呢啲咁样嘅。当咧即系咁，我落咗 order 之後咧，咁佢哋就將會將你嗰啲資料啊、電聯絡電話啦、地址啦，就 set 入曬佢個電腦裡面啦。咁佢好嗰架車咧，就收到呢個智能車咧，就收到呢個 order 啦。咁跟住咧，佢就會將啲食物咧，咁當然啦，整好嘅嘢食就擺去佢嘅車仔上面咧。真係嘅，佢哋係需要鎖住嗰個食物，鎖住嗰個食物之後咧，咁跟住去到你屋企門口嘅時候咧，咁當然啦，我就好似你嗰、那個嗰啲， 你而家攞嗰啲智能櫃咯，咪俾個密碼你咯。 咁咪就俾個密碼你去開鎖，你先可以食先可以攞到啦。但如果中途有人難途接劫，咦嗰、那個車有嘢食嘅，我就擒住佢咁樣。 啊 咁你覺得佢會點？ 報警，自己連接去到911嗰度， 佢會播出啊桂花田把聲。 你冇搶我啲嘢食， 有人摸我隻雞髀，有人摸我隻雞髀。 嗱係啦，真係啦。佢話當如果中途咧， 佢俾咗錢啦，由佢啦，由佢啦。 嗰架俾啲著數我，唔係你冇得攞。 嗰架外賣車仔咧，外賣智能車咧，真係中途俾人哋攔途劫嘅時候咧，俾人搶食物咧，嗰架車當然啦，佢哋冇密碼開唔到啦。但係如果俾截停咗，佢明明行緊啫嘛，佢明明遇到障礙，佢都會自己亂咁行去第二度噶嘛，唔會俾你障礙到噶嘛，即阻礙到啊。咁咧佢真係會嗌叫啊，爹， 即係發出警報， 係啊，發出警報。你 前面嘅人行開，你唔係我僱主，你唔係我僱主， 你唔係。跟住爹，話俾佢聽咧，話已經發生意外啦。嗱，依個咧將佢好大聲喎，仲要發出好大聲響咧。我希望咧，即系啲贼人啊，即系想抢嘢食嗰啲人咧，就希望佢知道，哎，咦，原来我唔系可以偷佢嘢食嘅，佢有晒啲咁嘅系统喺度，可以帮到手。 似唔似咧嗰啲古代嗰啲啊，镖局咧押运嗰啲粮饷咧，而家佢就系送粮草啦，三军未发，粮草先行，打劫嗰啲粮草先咁啊，抢嗰啲嘢。 佢话即系而家咧，佢系用咗呢、這个，即系老板咧，佢话用咗呢个方式，佢话都多咗人，因为都试新嘢啊嘛， 试下新嘢先， 睇下系咪真系 OK 嚟到，系咪又系咁。顺利啦，系咪即系咁完美啊？真系唔使面对即系人与人之间个沟通啊，嗰个问题啊，咁 仲可以俾少咗 tips 添， 唔系噶 ，tips 都要俾噶， 俾个机器啊， 因为嗰啲智能柜咧，佢都会要求你打赏噶、 哦。 我哋都咁辛苦啦，你会唔会有适当嘅打赏啊？ 有 噶， 你觉得我今日 准 唔准时到咧？ 系啊，我中间帮你吓走咗两只狼啦，同埋四只柴犬嘅咁样，唔该你啊，俾翻啲打赏我啊，嘟嘟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喺澳门行政长官选举中当选嘅何一成，朝早喺北京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手中接过任命状，正式成为澳门第五任行政长官，今年12月20日就职。李克强表示，任命标志住中央对何一成嘅信任同重视，以及广大市民嘅厚望同期盼。又話喺澳門回歸20年，中央政府會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希望亦相信何一成可帶領澳門發奮有為，推進一國兩制喺澳門取得新嘅成就。何一成表示，接受任命深感榮幸，感謝中央信任同埋支持，亦都代表自己將承擔責任，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制，帶領團隊維持澳門穩定，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下晝喺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何一成。社民連主席吳文遠、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等九人3年前參與反釋法遊行時偏離原定路線，遊行往中聯辦，其中8人被裁定1至2項罪名成立或認罪，裁判官分別判緩刑或及社會服務令。被裁定2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的吳文遠，承認煽惑他人擾亂公眾秩序罪的林朗彥，以及非法集結罪成的嶺大學生會前會長鄭佩倫同樣被判監禁14日，緩刑12個月。至於香港眾志前成員林順軒，早前承認一項非法集結罪，判監80小時，是被判8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其余被告包括林叶志显、陈文威、卢德昌、周家发，涉及非法集结、阻塞办公等罪，分别被判60至10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谢峰表示，香港社会有极端势力不断升级暴力冲突，肆意践踏法治，危害公共安全，公然挑战国家主权以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谢峰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批评一些外国干预势力颠倒黑白，包庇和纵容违法暴力行为，不断伸出干预的黑手，认为暴力不止，法治不彰，生活亦都难有安宁，香港发展会寸步难行。他表示，目前香港止暴制乱刻不容缓，呼吁热爱香港的人勇敢站出来向暴力说不，捍卫香港法治的金漆招牌。谢峰认为，香港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面临空前激烈的内外竞争，参与一带一路机不可失，香港应该放下争拗，把握大湾区和一带一路机遇，踏上国家快速发展的高铁。数码港宣布下个月起向所有商业租户和初创公司宽减一半租金，为期六个月。主席林嘉礼表示，香港经济正面对众多不明朗因素，为配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公布的纾缓措施，数码港将会协助商业租户和初创应对经济前景不明朗所带来的挑战，舒缓他们的经营和财政压力，预计有大约660间企业和初创受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44点，升361点，成交金额455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9点，跌45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6，升2.4；汇丰控股60.45，升1.55。盈富基金27.9，升3.5；港交所243.4，跌8；美团点评72.1，升8；中国平安93.4，升1.35；建设银行6.18，升0.5；友邦保险79.75，升5仙；华夏沪深344.6，升5仙；工商银行5.36，升0.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1，日元107.76，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7，加元1.314，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115，英镑兑美元1.236，欧元兑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6点，升183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08美元，卖出1,4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小姐，你唔好拎出嚟啊，非礼勿视噶。 我唔拎啤灯笼出嚟，你又点猜灯谜呢？ Erica， 做咗音乐节目咁多年，有啲咩你未试过喺节目入边做噶？ 猜灯谜啦， 咁不如趁中秋试下。 点解唔系趁元宵呢？ 问啦，凡。 好啊，猜一个女歌手，一棵树边一个部分最得闲啊？ 难怪你平时喺节目入边唔做呢啲啦。 明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暴立 is not ok。 想下雨不想落叶身地，玩蜡烛啦啦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不要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如果怕好日四围高，光一阵又不环保，超光光照地堂，欢乐中秋又 on like。 CIBS 潮港格林童话， 我要娶你为妻，请你救我脱离呢个铁火炉啦！ 我要撬开你呢个铁火炉，救你出嚟！ 哼，岂有此理！你去地狱，一世做铁火炉啦！ 铁火炉。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猜猜急口令，猜猜边个赢边个快。 系，今日我哋有猜猜我是谁嘅特别版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可以打电话俾我哋。个玩法有啲唔同嘅吓，头先我哋咧我们的就讲完急口令啦，我哋已经咧精选咗五组嘅急口令，摆咗上我哋丰收快活人网上面嘅专页嗰度噶啦吓。咁大家咧就可以上去睇一睇呢五个，你有信心我系会 up 得快嘅，打个电话嚟啊，挑战我哋，你可以拣我哋一个咧其中一位嘅主持。你快啲，定我哋个口急啲咁样嘅。 好啊， 咁、 啊、 另外咧，如果你哋自己咧有自家由细噏到大嘅， 有咯，我听到已经有一啲啊， 系有啊，好正啊， 系啊，自家由细噏到大嘅，真系咧眯埋眼咧，真系唔使几秒咧就可以完成嘅，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啊、好、啊，总之你讲得又快又急又准嘅话咧，礼物都会送俾你啦。 系啊，好， 仲有希望唔同语言嘅都欢迎大家吓。 十六八八机， 如果你有乡下话嘅， 系啊，都可以。系啊系啊 ，OK， 我哋听下听众啦，谭小姐 ，Hello， 谭小姐你好，早晨， 系 你好啊，谭小姐， 早晨早晨， 系 系啊， 你系点啊？ 玩边个？ 系我系自家， 哎好啊， 嚟， 好啊， 好。 你系咪谭小环喺大潭涌去北潭涌？ 又唔系大口环咁啊？跟住就系咪啊？嚟， 唔系， 你嗰个系点嘅咧？讲嚟听下。 好啊。好啊，我试下睇下你哋听唔到，听唔听到我讲嘅内容 咧、啊？好 好 好 ，OK， 好啊， 好，预备开始。 三， 薄膜落角四老八，荡到北角买菱角，东荡荡西荡荡，买得菱角角上剥，剥菱角吃菱角，角剥角角吃角，菱角壳堆满长角落，绊倒薄膜落角四老八的脚，刺破了薄膜落角四老八的膊。 哇！嗱，呢个我系有听过一部分， 有 见 到，有见到一啲啲咯。我哋喺精选嗰、那个急口令都有见过，不过版本同你唔同咯。 系， 我哋喺26嗰、那个，我哋自己都见到啦，好犀利！你呢个系边度听翻嚟噶？嗰阵时 我呢个唔系听翻嚟噶，其实我系读小学嗰阵时咧，其中文课其中一课嘅书嚟噶，老师要我哋背啊。 咁犀利！ 我知你背到嗱，你唔算噏得好快，但你噏得好清楚， 好清晰、 啊，真系好清楚。 系啊，因为我哋头先见到咧，可能有好多都化咗出嚟，喺街边都用啊，咩城北买菱角啊，菱角角上。剥啊嗰啲咧， 但系点解佢讲话好似讲乡下话咁样嘅？ 系 咯、 啊， 我听到 你 系咪有加插插呢啲乡下话落去？ 又冇，都系广东话嚟噶。 因为佢字嘅音，你个个字都好似最后 讲多次一开头点样噶？ 郭老伯喎，佢话郭老伯系咪？ 就系咁嘅。 郭 薄膜落角四老伯，荡到北角买菱角，荡系咯。 哦，系啊，系啊，呢、 啊、 个都似啊，落国华伯四老伯约去咩北角买菱角啊？ 薄膜落角四老伯， 又 荡到北角买菱角，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跟住咧， 跟住就买得菱角上剥，角上剥，诶，角剥角， 唔同嘅，有啲唔同嘅，我哋几个版本都唔同嘅，系啊， 你试多次啊， 几好嘅， 系咁嘅，薄膜落角四老伯，荡到北角买菱角，东荡荡西荡荡，买得菱角角上剥。剥菱角，吃菱角，角剥角，角吃角，菱角壳堆满长角落，绊倒霍莫落角四老伯的脚，刺破了霍莫落角四老伯的膊。 系啊系啊系啊， 好 嘢 好 嘢 好 嘢 好 嘢 好 嘢， 犀利犀利， 系啊系啊， 呢个系你由细个， 唔 系由细个背到大啊？我想问你， 唔系啊，其实细个嗰阵时，因为老师要背啊嘛，咁系背咗。咁到我而家六十几岁啦，唔知点解仲系记得噶咯？ 系噶，好难解释嘅，因为深深落咗喺个童年记忆度啦。 你六十几岁啊？ 又睇唔出喎、啊，咁但系问题你喺讲细个嗰时几多？ 嗰阵 时 小学二年级学噶， 但系你哋学系喺个书本里边有噶呢一个， 系啊， 啊好得意啊， 本里边一课书嚟噶。 咁佢教你乜嘢啊？呢课书系教你嘅系读音啊，定系教你即系嗰个 文字游戏啊？ 系 啊， 我唔记得咗啦。 以前啲书原来咁， 佢记得书本嘅内容。 好靓，我觉得。 你试下一课出嚟，我而家正 唔系咯， 好 叻啊，真系。 多谢晒谭小姐你嘅电话，当然啦， 有礼物，有礼物。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三位主持， 系啊，拜拜。嗱，啱晒啦，如果有啲类似嘅，有啲即系童年回忆自家制咧，会唔会可能真系五六十年代嗰啲咧？ 原来本书本里面嘅内容嚟嘅呢个， 佢直情系做咗，系啊，直情做咗课本内容 嘅 真系。 我觉得呢个系咪应该真系都系教下啲字学生一啲发音嗰啲字咧吓？ 佢唔单止系发音啦， 其实佢本身头先嗰个咧系有一个故事嘅，有四个老伯，跟住就唔知点样又成灵角咁样。 系啊，我哋头先咪话有唔同版本嘅，我哋都补充一下咧，因为譬如阿祖祖喺网上面揾到一个咧，佢就系骆老伯、郭老伯、华老伯、柏老伯、骆国华、柏四老伯，约喺城北买菱角，买得菱角 各 上 剥， 各剥各，各吃各。角落莫落菱角壳，免得作了骆国华拍四老伯我脚。 系啦，跟住头先阿谭， 佢 嗰 就东莫莫西莫莫咁样啦。 系周围去买菱角，买完菱角就一齐食。 系啦，但系都好似 嘅， 都好似嘅。 多谢 晒 谭小姐。 系啊，得意啊，呢个都几好玩呢个游戏真系。 佢呢个系佢嘅童年回忆咯。 系啊 ，thank you。 睇下位听众啦，你系边个？黄小姐， 黄小姐你好。 喂 ，Hello， 黄小姐系你啦。 Hello， 系啊， 系 啊， 你有自家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自家制嘅定点啊？ 系啊，其实我都系想讲翻即系急口令嘅，因为我记得咧，我细细个嗰阵时咧，就欢乐今宵嗰阵时有个十进制急口令嘅， 系啊，唔记得啊， 因为。系嘛？嗰陣時咧就記得我媽咪咧就帶我去啦，咁我就即係揾咗呢一個，好似有兩三個，我唔記得咗，但係我記得我依個我而家講。 好， 因為 試下 呢個你係比賽嗰個嚟㗎， 比賽 好嚟你試下 一二三， 用積點去量，學生哥記住，而家轉用升。包你话容易，姐姐冲奶茶，哥哥杯最大，全家总共斟七杯，一升一碗狗，一汤羹一汤羹十五毫升。你与我要学习升单位最易明。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呢个嗰阵时你 系 想欢乐今宵嘅节目里面度比赛过嘅。 细细个系啦，系啦，系啦， 系系咁。 所以 你就系背呢、這个，呢、這个系佢哋俾你嘅范围啊，定系你自己去玩噶？ 范围嚟嘅， 系因为十进制啊，教大家 系 唔呃稳嘅， 转做十进制咧，所以佢就要背咗呢啲咁样，等人哋容易啲。哦，一汤羹其实几多毫升咧？十毫升咁样。 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另一款十进制急口令啊？ 嚟啊！ 我头先揾到一个咧，佢系咁样写嘅，我唔知佢系有几新定几旧咧。佢话十进制好易计，大家一齐唱歌仔，过新年做新衫，一米等于三尺三。罗海鹏好得闲，上环行到筲箕湾，几千米路有排行，煎猪扒落夹汁，讲。重量用千克，一个电话一千克，你话肥肥几千克，哇足足有一百千克，一茶羹五毫升，一支汽水有一升，唔够冻落块冰，黑星米够实际，个个采用十进制。 呢个记得， 我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 我 冇印象真系。 因为一米等于三尺三，就喺呢度记得翻嚟咯。 系啊， 真系。 系啊系啊，你讲得啱啊！嗰阵时转咧冇 concept 噶嘛， 系 要 系啊 系啊，系大约几多咁样咯。 系啊系啊，即系你靠呢啲背完之后咧，你就会醒起。嗰、那個轉制咧，係學你話齋咧，嗰時係要全民教育咧轉制咧，因為所有單位都變咗啊嘛，叫做 哦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幾得意喎，真 係。咁你想當年咁即係 贏唔贏到啊？ 係 啊，我哋呢啲好實際噶。 唔得啊！ 唔紧要，你今日我哋俾翻份纪念品你咯。 系 啊, 啊， 多谢你啊，真系、啊。 多谢黄小姐， 多谢黄小姐。 但系我想听多次，喂， 你讲多次得唔得？ 我想听多次你慢版，你唔使咁急。 系系，慢慢嚟。你讲多次啊。 一茶匙七毫升咁样。 好，嚟多次。 好， 一二三。 用积点去量，学生哥记住，而家转做升，包你话容易，姐姐冲奶茶。哥哥杯最大，全家总共斟七杯，一升啱啱够，一汤羹一汤羹十五毫升。你与我要学习升单位最易明。 OK， 听叫咩叫？ 佢慢讲咧都好辛苦，讲惯好快啊！我想问你记咗呢样嘢记咗几多年啊？系咪即系记到即系由细个？ 其实我听你哋急口令 得我自不然咧就朗朗上口啊！ 系啊， 忍唔住咧打电话嚟，我第一次打嚟。 系多谢多谢多谢你啊！ 黄小姐啊嘛，系嘛 系啊，好多儿时嘅回忆咧，我都话可以同大家分享。 同埋我中意呢个咧儿时回忆咧有历史典故添啊！系啊，即系突然间翻翻去嗰个换十进制嗰个年代，真系多谢晒， 多谢你俾个回忆我哋。 多谢 黄小姐， 拜拜拜拜， 纪念品送翻俾你。 系啊，头先我哋 up 嗰个十进制急口令歌仔咧，其实都有，即系我 up 嗰个咧都有回忆嘅，因为罗海鹏同埋肥姐啊嘛，啱啱我呢两个，肥姐有几 重 啊，大佬 100kg， 一百千克，呢个真系好笑啊，呢个真。OK， 再听下个听众咧，边个 ？Hello， 曾小姐。 Hello。 喂，曾小姐。 喂， 系你啦，曾小姐。 啊，第一次打嚟啊，三位主持人， 你好，你好，你咪有提供啊？ 哦，系啊，我小学嗰阵时咧，成日串嗰个 handkerchief 咧， 串字， 串 嗰 个字， 好 似串紧个人 咁啊！我都有成日串过，好容易即系会记。 所以我唔识点串添 ，handkerchief 啊嘛， 即系有一个特别嘅口令咁样去帮你去记住嗰个英文字。 就咁样，就咁样串咯。 咁点啊？话你玩一次嚟听下， 串嚟听下。 好 ，H A N D K E L C H I F， 就系咁。 加快咗一个速度，就令到你记得嗰个字点串咁。 即系其实是但一串长啲嘅英文字得嘅，L 平都得嘅，E R O P I N E 咁样，系咪咁样？ 但系你而家咁，我谂翻 L 平咁， 有试过，即系你同啲同学仔咧会系斗快，你识唔识嗰个字点串啊？嚟啊，一二三 ，A E R O P L A N E 咁， 系 咪 啊？啊，都得喎。唔系，因为咧呢个就同中文唔同，英文咧你天生咧你串个抽字咧，亦都已经可以变成系要斗快或者急口令咁样嘅元素。咁你中文冇得写个笔画出嚟噶嘛？ 喂，系因为咧嗰时细个咧 ，handkerchief 咧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小学吓系可以一个好长嘅英文字嚟噶嘛？咁所以需要记咧就可以你嗱嗱快记一入脑咧，就跟住就系喺度讲，系 handkerchief 呢个字系。 但 系 曾小姐，喂，咁你嗰个年代你冇记得头先我哋讲嗰啲咧？譬如话咩巨无霸啊？ 哦，有啊，但系都冇咁快。 系啊，唔系，但系印象中仲有咩得意嘅急口令噶嗰阵时？ 欢乐金丝啊！另外咧，我系护士嚟嘅，咁我读中文学校嘅，咁咧就读嗰个 G6PD 咧， 咩嚟噶？ 嗰啲表， 血清酵素缺乏症啊，先天性六磷酸血清酵素缺乏症。 唔系唔系 ，sorry， 我哋唔系笑呢个病啊，我哋唔系笑呢个病，我系话原来你用啲咁专业人士嗰个玩法， 一次啊，慢慢讲俾我哋知嗰几个字点 先咩啊？ 先天性六磷酸葡萄糖血清酵素缺乏症。 你同嗰个无定向丧心病狂有咩分别？唔系，喂，可唔可以先戴个头盔先？呢个病唔系好严重嘅啫，系嘛？ 我唔系好严重，但系好紧要。 好紧要， 即系严重得紧要。 先天性 食蚕豆啊嗰啲。 哦，不，咁呢个讲多次。 认识个病啊，我哋都系。 我哋学一学先，你讲多次。 先天性六磷酸葡萄糖血清酵素缺乏症。 先天性六磷酸葡萄糖血康胶咩啊？ 血清酵素缺乏症。 血清胶糖。 血清酵素缺乏症。 血清酵素缺乏症。先天性六磷先天性六磷酸 葡萄糖 血清酵素缺乏症。 你个轻字未都系讲唔到，所以我想问，会唔会有阵时咧，即系个医生或者你哋要解说俾个病人知啊？你个小朋友咧有呢个病啊？其实嗰个病人通常都会话吓咩啊咁样。 我记得啦，先天性六磷酸葡萄糖血清酵素缺乏症。 我哋都系讲蚕豆症咯，佢哋都唔会识噶。 原来即系蚕豆症嘅全名， 十几个字啊， 十几个字啊， 系啦， 即系等于人哋话你咩伤风感冒咧，如果喺医学上可能系好长噶嘛，上呼吸道感染啊，又一抽长 咁嘅。 咁你啲同事会唔会一齐喺度背？一齐背嗱，大家斗快背啊！二三， 我有啊，嗰阵时读书嗰阵时有咯， 几好喎，呢个几好玩喎，真系。喂，多谢你呢两个提醒， 多 谢 你， 多谢晒，拜拜。 送 翻 俾你啊！ 听只歌啊，我哋要自己再背一背头先嗰个先天性六磷酸血葡萄糖 血康 酵素缺乏症， 血 清酵素缺乏症。 痛痛快快干一千杯，现实任我避，跌跌碰碰点起香烟，用尽力去记，爱我那个的悲喜。让我那个的心死，一刻我想摧毁我自己。那个圣诞不知天高大步踏雪 似看贵一身风沙，绝望后叹气。我怕我已飞不起，懊悔的心理。来来到这种年纪，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舍得爱的当时，拥抱父母炫耀像校和其奢侈。如果可以做多一次，敢于恋爱的当时，不要自私，珍惜身边天使。有过挫折放懂感恩，但是没对象，看够冷暖方知孤单，静静觅信仰。抹抹过去的风霜，却笑得牵强。啊，无缘无故开始默想，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舍得爱的当时。 我想念多一次啫， 系 先天性去轮之。 唔係啊， 錯啦， 唔好嚟啦。 哦 ，sorry， 算啦。 嗰個亂咁嚟啊， 六 輪 酸六輪 酸，葡萄糖，去輕酵素缺乏 症， 簡稱尋豆症。 啊，可能護士界嘅朋友有啲共鳴啊。 係啊，喂，如果有啲護士界嘅朋友咧，你咁啱而家得閒咧，可以打嚟，會唔會你哋都有成日背唔同嘅嗰啲名咧，都可以同我哋玩下噶嚇。喂，電話號碼18728，繼續聽電話啦，鄭先生。誒，頭先係活多一次則田啊。 喂 ，Hello， 鄭生。 係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你今日你想你有自己嘅急口令挑战我哋啊，定系点样啊？ 应该系抄人哋嘅。 哦，好 嚟，就调翻转。 好，试下。 调翻转读啊？ 系啊。 哦，犀利，咩嚟啊？ 快啲试下先。 嚟， 试下咯。 好。 哈哈，真系孝子。 系、啊。 哈哈，笑个直人人，麻枝加菜生豉枝，瓜青夹葱油得酱。 八木 告 要 系 陈 双， 我知道， 犀利 啊！你系嗰个双层牛肉巨无霸，但系调翻转嚟读啊，系咪啊？哈哈笑到食人人，麻枝加菜生豉枝，瓜青夹葱羊汁酱， 八 木告要牛陈双。 哇，仲押稳啲添，你冇发觉？ 我嗱押稳啲，我 唔系瓜青夹葱羊汁酱，八木告要牛陈双，系喎，几型真系。哇，呢个你自己谂出嚟玩嘅系咪啊？ 呢、這个因为嗰阵咧，嗰间公司搞呢啲急口令咧，就有我唔记得送包啊定送咩嘅。 送包噶，肯定系送包噶。如果唔系咧，佢 唔系吸引唔到阿天去参加噶，有得食嘅。 因为佢食佢无法贵啲噶嘛。 系。跟住你就 小朋友去嘅，咁就系好似。玩多两次之后咧，不如调翻转嚟背啦，唔使咁闷啦咁样。 哇，好啊！喂，你讲得好好啊都，但系你嗰阵时几多年之前啊？你记唔记得？ 咸丰 年， 我谂 八十年代 咯， 系啊。哇，但系你而家都仲记得喎、啊？ 如果佢玩得呢、這个 观众咁样咯，嗰个听众咁咯， 系 几廿年前嗰啲入翻出嚟咯。啊，仲有啊，啱啱就系个十进制嗰个咧， 系 我听完之后咧，我觉得好似系首圣诞歌嚟嘅， 系咩？ 你又试 下演绎下， 你记唔记得？ 我唔记得咗嗰个啦。我听到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嘅。 哦，即系有埋音乐。 好易计，一家大细。 系咪讲三只三嗰个啊？一咪等于三只三嗰个啊？你个 唔系， 定系头先个听众 卢海鹏啫。 系啦系啦， 正话嗰位听众打嚟嗰个咧。 哦，嗰个咩七杯咩一公升七杯咁样啊？啊，好似好似。 就如果换咗圣诞歌个咧，其实可以做歌词咯。 七杯升，一杯升，十樽容易升， 即系类似咁样啦。 十樽制好易计，家家都要嚟。 系啊，多谢你，可唔可以咧示范多一次？你头先倒转读呢、這个 双层牛肉巨无霸嗰个， 好一二三， 哈哈笑个食人人，麻枝菜生 ，sorry， 麻枝加菜生豉枝，瓜青夹葱油汁酱，八毛巨肉牛陈双， 好嘢， 好嘢，好嘢，系啦，疑是地上霜个 friend 啊，真系， 唔似嗰啲咧敲门咧，嘣嘣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好，多谢晒你，好 ，thank you， 拜 拜。好，几点分送翻俾你、啊？ 系啦，再听下个听众啦。 好 ，hello 你好， 都系叫郑生，但系你郑生，另一位郑生啦。 好， 郑生你好。 系 系啊， 请讲。 你系有自己嘅，定系挑战我哋定点样啊？ 我咧就揾翻咧有四段嘅急口令系普通话嚟嘅，其实就引用翻咧台湾女子组合 SHC 咧就 啊有中国话， 叫中国话 系啊， 好，系系嚟讲嚟听下嚟，一二三嚟， 慢慢嚟，慢慢嚟。 板凳长，板凳薄。板凳上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用板凳绑在板凳上，板凳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用板凳绑在了板凳上，到底板凳宽还是板凳长？ 你示范得好好噶啦， 你板凳好 一个字我都听唔明，嗱唔系你讲得唔清楚，系我嘅国语嘅问题啊！我谂你慢讲我都唔明白。 唔系因为呢个系好经典咧，佢哋啲相声都系中意玩呢个急口令嘅，系啊！你解一次俾啲听众听下。 扁凳宽，板凳长， 系。 扁凳上绑在板凳上，板凳搬不让扁凳绑在板凳上，扁凳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凳绑在那板凳上，到底扁凳宽还是板凳长？ 其实佢咧， 即系扁凳同板凳。 扁担，其实即系担挑咧，咪挑嗰个咧扁担啦，同埋板凳。咁佢两个都好似嘅，佢就话一个就扁担长，板凳宽。咁究竟佢哋两个绑埋一齐咧，边个长边个宽？咁就喺度玩啦。系啦，呢个好难噶嗰阵时。 其实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你 系 啊， 郑 生 佢我想点唱声就准，不如你点唱播呢首咧就。 我头先想揾噶啦，时间关系啊，听日播俾你，系或者我唱俾你听都得噶。 唔使啊，你走开啦。 我想听你唱。 我想去表演多次， 系表演多次啊，郑生嚟。 不过第二段好冇咧。 哦，好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有信心嘅话，你 俾啊。边一段？ 好， 你 时间关系。 好，呢段好嚟，一二三嚟。 有个小孩叫小杜，伸出大粗又迈步，慢了步到纽扣，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步又下兔，向前驱着鹰和兔，飞了鹰怕了兔，下了兔下了步。 谢利布， 急秒报真系，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 点解你会特别想练呢几个普通话嘅急口令嘅？ 我啱谂到呢首歌咯，同埋我以前都好中意 S H E 咯。 哦，咁系啊，咁系啊，听下播俾你啦。既然你都拒绝由我嚟演绎啦，冇办法啦，唯有听日唱俾你听啦。 听佢唱啦， 系佢第二次拒绝我啦。 多谢郑生， 多谢郑生，真系哇，几好啊！ 我中意佢哋咧，即系搵翻自己嘅儿时回忆啊。 系嗰个儿时回忆咧，最重要咧系唔需要刻意搵，因为即系咧残留 入咗血啦， 真系入血啊，几廿年啊，真系。我听到我都觉得好开心。 希望而家啲小朋友咧都真系可以练下，因为咧。最紧要咩？除咗令到你个嘴灵活啲之外咧，减少懒音，亦都可以揾翻我哋香港以前嗰啲经典回忆啊！听日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